不可估量的损失，有迫切需要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各国在联合声明之中表达支持和平、自由和法治，尊重人权和民主等共同价值观，以及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坚持主权平等、尊重各国领土完整、相互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基础上，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平等、更具代表性的多极国际体系。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十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88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37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3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9.5，升11.5；恒大物业10.16，跌1.02。阿里巴巴215.4，跌2.8；美团311元，跌2元；盈富基金29.82，升4仙；友邦保险99.25，跌1.15；吉利汽车21.25，系升1.05；京东集团305元，升7.2；微创医疗65.95，跌4.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9，瑞士法郎8.652，澳元6.027，加元6.435，新西兰元5.638，欧元9.459。每百日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920点，升106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56美元，卖出190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思瑞入口中线咧有路陷，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噶。重复多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中线有路陷，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对出。亚街路街去大角咀，咁而家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喺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在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挤塞，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衣南桥落斜葵坊。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饮快乐。 CIBS 一起走创科路，土炮科研。 香港在钱的资助方面是有支持的，咁但系唔系有好多嘢咧，净系用钱已经可以解决咯，唔系个壳咯，系个软件咯。 与你同行创业路。新宅掌门人逆境求存， 创业咧系一个好辛酸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净系为搵钱咧，其实好可能系唔适合你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丰收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12点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10点，还要是朝早的10点啊。 吓，即是说朝早10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10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浮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振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清晨听， 早晨，清晨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听众， 哇！我觉得我今日咧行运行到落脚趾尾啊，真系啊！如果今日有冇得买六合彩啊，或者跑马，或者买咩任好嘢，真系 好运定衰运啊？ 好运啊！我觉得咧，你睇下嗱，我今朝啊， 系好运先买六合彩， 咪咯，又可以叫做及时早到翻到翻到步。及时早到翻到步，但系原本咧， 即系有机会系唔得嘅。 哇，原本啊，我惊我而家要打电话咧，封烟咧话，喂，我而家咧仲喺马路上面咁样， 唔容许有呢样嘢。 系啦，唔容许啊嘛，真系。 系 啦，因为今朝真系险象横生咧，即系当我揸车咧，即系出紧门口咧，就嚟接近嗰条分叉路段咧，要决定我行边一条路出九龙嘅时候咧，我就听到电台里边咧加插一个突发嘅消息，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路陷。哇！ 嗰阵时系几多点啊？ 嗰阵时啱9:30咯， 哇！ 9:30 系啦，之前噶啦，其实 系咪？但我收到嗰、那个、okay， 特别信息嘅时候，啱啱9:30咧，我都话咯，哇！啱啱左右是但行一条路嘅时候咧，如果我往时咧，我就行咗荃湾路咯。哇！好在听到佢突然间好似喺呢一个危难之中咧，攞条草绳俾你即刻掹住， 系 哇！我就喳喳谂就转去另一条路， 拖下转转下咁。 冇错，哇！咁我先至能够顺利见到你两位咋？ 真系啊！嗰條路啊，因為 話 真係，哇！講到地陷咁嚴重啊， 係路陷都 落雨落得犀利一陣， 係啊係啊，即係好多阿田喺度跳跳跳咁樣，真係。 嗰個位置你會唔會經過㗎？平時 一定會啊， 必經之路嚟。 因為佢嗰條路係冇辦法，咁所以咧，我估有好多打工仔咧，如果你轉唔切嘅話咧，唔知你而家係咪仲塞咗喺路上？ 其實豪仔啊，你打後都唔係會好啊，因為佢 我大家嚟試過你，哇！你個人咧真係豈有此理，我攞嘢拍你個頭真係。 誒，請桂花田名言咧， 唔係，雖然我又唔能夠否認你嘅。 你 知乜 滞啦吓？ 你系咪去扮 LA 翻嚟啊？哦，我鬼妹仔啊， 系啊， 我系好直啊。 哎呀，唔好意思， 我阿豪仔，你往后都唔会好啊，同埋你身边嘅人都系。 我冇 咩 啊？失啲 你咯， 唔系我意思话，因为佢老陷咗啊嘛，老陷咗即系要整翻好啦，整翻好咪要维修，维修咪要封封咗啲路啊，可能就即系要去及时搞唔掂。 咁你唔可以调转讲咩？豪仔啊，你呢啲会叫做咧否极泰来啊，今日封路。今日晏啲修路，听日就有条通路，哇，好好多嘛！最紧要有，最紧要你有路， 系啦，啱啊，有路俾你行，好啊， 系咯，离谱啊，真系。 既然啊，桂花田你讲得咁唔啱啊， 咁唔老礼， 咁唔啱啊，豪仔听咧，我听日唔俾你翻工。 好啊，唔翻咪唔翻啦，哎，又似你啊，我迟啲可能会打针啊，你唔可以唔俾我翻工啊，你听下。 你啊，人哋帮你预告埋啊， 知道。 咪咯，咁你快啲预告。定先啦， 我听日请假一天啫嘛， 我听日请假一天好咯，冇问题啊， 打针事系嘛， 唔关事，系啊，都关身体检查事嘅。 哦，我以为你系攞翻上次同阿华嗰个假期啦。 我又谂起嗰套咸片啊， 咩啊？边套咧？ 咸片系同 咸湿身体检查嘅 咩嚟噶？ 系真系 old school 嚟嘅。 我就系我哋 old school 系嗰啲咸甩保姆 超 英语。大家嚟试下你真系啊！你别叹了，别饿了，别燥了，下铺了座位对调。娱乐完了，病完了，食完了，月完了，暴风退掉。万事都失痛了，亦都可说笑，就死都要笑。你别烦了，别嫌了，别愁了，没需要赚一百笑。想买黄金股票，但过几秒都可以变废了。望眼云烟而来，同时而去，世道险要。风水那时轮流难尽意料，请保证你当时没有笑。要跌只细，尽量亦要好。月儿照，熟人照，大哥照，十分美妙。你别傻了，别晕了，别忘了，热完了亦可冷掉。现在手风转了，信得可以笑，别给宠惯了。你尽情笑，尽情叫，尽情跳，别失去自己格调。切记明天差了，尚有心跳，都不算有缺少。切记人生老要，成王败寇也是一秒。风水那时轮流难尽意料，请保证你斗志没有少。偶尔得胜亦是暂借的，别被幸运养懒了。谁做对谁做错都洗牌。 桂花田 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要忏悔，我呢虽然口口声声，甚至乎有时呢即係啲同事威逼你有之下呢都会俾面呢就话啦，哎佢都係好爸爸嚟嘅咁样。 佢爱老婆啊。 係啦，爱老婆啊，好爸爸咁样。 係 啦口口声声係啦。但係呢我都忏悔，因为呢话说咁样嘅。琴日我个仔呢佢同我讲，我就爸爸你知唔知呢我就嚟知自己读边间小学啦。跟住我话点解你会就嚟知嘅。佢话系啊，爸爸，我听日就会知噶啦。我点解啊？咁样 哦， 跟住 佢读小学啦，已经要 唔系啊？佢会知道自己读边间 升小学啊？ 系啊， 升 小 学， 升 小学，升 太 位啊！ 系啦，但系跟住我仲煞有介事，系啦，佢煞有介事话我知，点知我竟然咧仲反问佢，点解你会听日知啊？即系佢琴日同我讲啊嘛，跟住我唔系，妈妈话听日诶学校都话俾我哋听，听日我哋就知读边间小学噶咯。跟住我先至知道，原来今天 系啦， 就系呢一个小一统一。排位， 咦？咁你而家知道未啊？ 我未应该， 但系十点几咯， 系咪已经知噶啦？ 梗系知啦， 哦系咩？ 唔系佢会寄信嘅，好似话 我今日寄信 嘅，寄信嘅系啊，因为 即系我今日打开信箱嘅， 系一打开信箱，系或者系唔知道会电邮 嚟得一迷茫 惨啦，所以你睇下，我都唔知喺边度可以接收到，即系虽然我会靠我老婆去处理嘅，但系我唔知道真系。 时间 系啊，几样衰，我而家先知道咧，即系、所以你话当日好多嗰啲家长点样频扑同埋紧张咧，估唔到我都可以免疫啊！因为我都唔知啊， 因为你冇理 啦，唔经唔觉过咗佢呢啲几好，好似人哋嗰啲做手术咧，你眯埋眼冇嘢啊，瞓醒咪做完咯个手术，系 啦， 我哋眯埋眼一瞓醒，哦派位咯，系啦， 嗱，晒安乐。 但系当然啦，我哋呢啲系一个唔好嘅榜样啦，我谂有好多家长咧，就好似阿田嗰阵时咧，系好尽忠职守嘅， 梗系啦。 但系亦都有一啲系咪会过分噶？ 系过分嘅，过分紧张啊， 系 啊，过分紧张到呢一个点咧，即系喊晒 嗰啲， 所以你成日都会睇到啲画面咧，过往下以前啊，就系、是、话， 哦，真系邮递方式啊，邮递方式收到结果， 系啊系啊，咁啊跟住咧就会系啊，跟家长好嗰种乱彩啊咁样，因为咧可能啊，即系譬如可能佢有第一个，因为分咧比较多少少嘅，但即系可以咧，如果第一个派得好嘅话，可以有机会咧就帮到第二个 大热啲。 系啦，细佬妹啦咁样， 所以佢哋会觉得好似一个串烧咁样。 系啊，所以牵连 好 大噶。 系啊， 阿大仔派得好，即系话咧， 阿细佬 公子又有机会好啊。 咁但系即系反过嚟，如果大仔派得唔好， 哎呀， 就会大协唔到， 系 啦，哇！你谂下，哇，几大压力啊！即系如果你将 呢 个 种说法，今次寻日你讲政府叫人打针定唔打针，有啲咩优惠定系唔优惠，嗰种讲法嘅， 系啊，嗱，同埋啱啊！如果你咁讲咧，以前咧可能有部分家长咧会俾到啲压力个小朋友咧，可能会令佢觉得我派唔到间好学校啊，应该感到羞耻啊， 系啊， 但系唔啱嘅， 梗系唔啱啦， 但系今年 咧，大抽奖嚟噶嘛， 系啦，但系呢个大抽奖啦，带嚟到今年咧，哇！即係有嗰個叫做劃時代嘅意義啊！即係如果咧，你話以前可能阿田經歷過豬油錦年代啊，又或者係咪龍年效應嗰啲關唔關你事？ 唔關我事，我避咗。 我嗰啲避咗係啦， 係啊，我係沙士。 即係因為 沙士前後年啊， 係啦，每個呢啲叫做派位年咧，有陣時你都會遇到一啲即係突發情況咁話啊，嗰年好多人爭啊，嗰年唔知點。 金豬啊，同埋龍咯，呢兩個年份咧就最多人生 B B 嘅，係啊，金豬啊嘛， 哇！咁今年啊，勁！今年咩年啊？ 今年係。 关咩事啫？我哋而家系牛年啫嘛，即系六年前系咩年啊？ 系啊，而家呢个牛年派出嚟啦，咩啊？ 你个仔咩年啊？咁 猪 咩年？咦，我数唔翻喎。 哇，唔系嘛？ 唔系数唔翻，入学嗰年喎。 唔系啊， 唔系咩？入学咩？出世嗰年。 哦，马年咯，马年咯。 系咯系 咯。咁我以为讲入学嗰年啊嘛。 入学嗰年咪出年啫。 系咯，唔系嗱，点解我今年？ 系今年九月啊，系啊。 咪就 系 咯，我不停话今年啊嘛，你讲嗰年做乜鬼啫？ 但系讲出世嗰年系咩年？系即系旺旺多唔多小朋友出世啊嘛？ 唔系啦，但系咧唔关事，今次点解唔关事咧？ 系 你出世嗰年以为多同少， 系 你都冇谂到佢派位嗰一年会有移民潮噶， 都系啱嘅， 系咪先？点解我今年咁值得大家纪念呢？因为咧有多间嘅小学啊，包括呢、這个嗱、啊，即系一定要讲定系多间小学啊，又或者天主教啦、英皇书院同学会小学啦、佛教金林金殿啦、宝良谷何秀南啦、黄永树啦、田家炳啦，佢哋多间小学咧都同报纸提供资讯就话啦， 系我哋有好多位， 佢哋都认为啊， 今年在移民潮和适龄的学童人口减少情况之下，小一候补生即是扣门的学额 呢，是的，就会多了， 是较往年多，还预计学生上移去到心仪学校的机会是会大增这样。 喂，那即是恭喜晒，即是所有那些未获派得比较自己合心意的那些同学仔，真是一个喜讯来的。 咁是咪 换，因为过往呢是学那些即是刚才你所讲的那些名列的一叫名校呢， 是 真的是 我几间都是啲名校嚟 嘅，啦，各区嘅名校 啊。啊 ，OK OK。 咁跟住咧就系个位系真系好少好少好少嘅。咁分分钟咧可能系十个争一个嘅咁样。 系系。 咁可能而家又变咗可能五个争一个咁样，争好远啊。 喂，仲要咁嗱，我谂咧，我哋好多听众咧，嗰张六合彩飞派咗噶啦。咁你不妨咧喺面书度话俾我哋听咧，因为。教育局咧，其實前幾日已經講咧，佢話：喂，今年咧就大概會有77%嘅學生咧就派到首三個志願 ，lucky seven 啊呢、這個。咁咧佢話原來呢一個升幅咧係比起咧舊年咧嘅成功率咧73%係多咗4%，即係今年啊，你買中嗰條三 T 嘅機會咧係大，係咪三 T 應該過三關噶嘛？投三志願咧，係啊，喂。仲高咗，即系究竟系咪今年系会笑声会多咗咧？ 如果系咁讲啊，今年应该咧，大家嗰个机会大咗咁多嘅时候，如果喺咁嘅情况下都 派唔到嘅，你我都估到你个衰人， 咁系咯，咁咪仲惨？ 咁点安慰你？嗱，你开咗呢个头出嚟， 叫你攞呢啲好嘢嚟比啊？ 咁点算啊？而家点算？ 头先咪讲咗咯，嗰啲名校咧多咗学额啊嘛，后备嗰啲啊，咁咪多咗个机会咯，系咪先？ 即系而家再去扣个， 系啊，扣门啦，系啦，一定要去扣门嘅，你唔扣唔得噶。不过希望咧，即大家咧就。系做好做足准备，就唔好话甩甩漏漏。哎呀，我唔记得带相，我唔记得带乜啊，唔记得带物，唔好啦。 但系咧， 因为机会就真系你交咗就系嗰次机会噶啦。 但我见到咧嗰啲扣门位咧话就话多咗啦，即系佢话你如果想过嚟即系敲门咧位多咗啦。但系咧佢其中个竞争咧，哇真系好夸张噶。佢有一间就系头先讲油麻地嗰间咧，佢话嗱个校长估计咧佢哋会有20个 quota 度。 系哇咁多啊！ 但有几多人争呢？ 肯定有100人咯。 每年都有550至700人嚟争。 哇，唔止100人添啊！ 我数口唔精。 咁即系今年个数应该少啲系咪啊？争嘅数目。 如果系嘅话，即 系系啦，可能会少啲嘅，系啦。但佢最低下限都550 喎。其实咧唔会少嘅，佢一样个个都心头去嗰间噶嘛。 唔系，但系你整体人数话少咗嘛？ 系整体人数少咗，但系心仪嗰间学嗰啲家长都唔会少噶嘛。 唔系，即系譬如你整体嗰、那个 咗啦， 系啦。 系啊，咪针心仪嗰啲，你未必真系中到佢噶嘛。 咁应该比旧年嚟讲容易中。 所以呢个游戏咧，系真系咧，数口精咧就识得玩得好啲。 但我想话咧，如果用佢呢个比例咧，20个名额啦，但系最少有550，最多有700咧，系咪劲过晒广东道嗰啲名店啊？即系你去买佢个包包咧，佢限量20个，你都冇见到有500个人同排出嚟 啊！ 我冇见过500个、啊，真系。 咁又系， 即系佢会唔会已经系夸张过你去广东道买包咧？ 所以系好夸张嘅，所以而家今年有20个位空出嚟咧，系个个得系10个8个噶咋？ 哇，咁大件事 啊！咁你谂下个比率咧，咁因为而家真系好多细蚊仔就即系走咗啦。其实咧都唔使担心啊， 离开咗移民啫。 系啊，我就话唔知系咪有咁。咁多人咯， 就算系嗰啲直資名校啊，系好出名嗰啲咧，佢哋我哋今年睇到咧， 卖广告啊， 系讲紧2、3、4、5。年班 系 中二、中三、中四、中五都去招生嘅，个个系冇见过呢啲广告。 系啦，嗰个广告嗱，即系我都系一个唔负责任嘅爸爸咧，我好少留意啲学校，我估阿彭爷你都未见过啦。 我冇见过呢， 真系好罕有咁啊！原来佢哋呢啲学校， 个个只系得小一啦，同埋中一嘅 招 生咯。即系会 招生， 即系因为即系话诶嚟讲学校啦咁样。 新阶段 小一、中一啫，我冇见过中二、中三、中四、中 都有啊。 哦，即系如果又用头先嘅比喻咧，等于你好少见啲名店，而家同你讲咧，快啲嚟买啦，快啲嚟买啦， 劈价， 劈价，快啲嚟买，佢都冇劈价。 希望大家今日打开个信箱，揭开个封信，系见到你心仪嗰间学校嗰个号码啦。 收你啊！ 好似系咪有冇电邮通知噶？有、哦，有个听众话，小一入学派位，家长今朝会收到手机短信，知道小学嘅结果，邮递包括电子邮递嘅可能。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 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上天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亦有得意时，这一刻最特殊，满有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支联会决定暂时关闭六四纪念馆，直至另行通告。支联会话，食环署人员寻日下昼到六四纪念馆调查，指支联会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經商議之後認為，事件需要進一步諮詢法律意見，為保障工作人員和參觀者的安全，已決暫時關閉紀念館。六四紀念館剛剛在5月30日下午2時重新開放，支聯會說開館三日有超過550人參觀。支聯會感謝香港市民的支持，又說面對當前困難的政治形勢，寄予香港人以智慧和靈活堅毅的精神，在合法、安全、和平、理性的情況之下，用自己方式、合適時間和地點悼念六四，让真相不被消失。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说，在香港身穿黑衫一般不会视作违法，只是叫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亦都未必属于违法，但是如果相约一同身穿黑衫同埋叫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被视作有组织同埋共同意图，使用非法手段鼓吹颠覆政权，就有机会触犯香港国安法。他又说，相关人士即使身处不同地区，但是亦都有机会因为串谋在共同目的之下违反限聚令而犯法。被问到今年是否不能够悼念六四事件，汤家骅认为不是。他说，市民可以自行用自己的方法悼念，但是不一定要到维园穿黑衫和叫口号，呼吁市民要尊重宪制秩序和框架，特别提到年轻人不值得以身试法。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当局已经收到药厂有关降低伏必泰接种年龄至12岁的数据，局方收到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建议之后，会在短时间作出决定。如果最终决定降低接种年龄，相关细节包括疫苗接种中心运作，以至会不会有机会到学校为学童接种，都会和教育局商讨。对于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即日起对个别死亡个案，只会在与疫苗接种有潜在关联的情况之下才公布。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 當局一直存在透明度，異常事件亦都有通報機制。他說如果收到太多資訊，只是看到某部分的話，將只能看到樹木而未能夠看到森林，令到大家資訊混亂，強調當局不會收埋個案。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天氣酷熱，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時有大驟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42点，跌25点，总成交金额55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75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33.5升5.5，恒大物业9.93跌1.25，美团311.6跌1.4，阿里巴巴215元跌3.2。盈富基金29.76跌2仙，吉利汽车21.75升1.55，友邦保险99.3跌1.1，小米集团29.45升2.5，京东物流47.4升1.6，美创医疗65.2跌4.8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9.61，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6，人民幣6.379，英鎊對美元1.416，歐元對美元1.223，澳元對美元0.777，新西蘭元對美元0.727。日經平均指數報28,933点，係升119点。港金現價報17,570元，跌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8.61美元，賣出1,899.1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跟你讲，龙翔道有路陷，是来回方向都有路陷的。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思瑞入口附近有路陷，部分有行车线都要封闭，所以来回方向都是挤塞。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对出，反方向去荃湾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就是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思瑞入口都有路陷的。现在两边都是封了部分有行车线，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观塘龙尾仔风力楼对出。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只系近住九展至到丽晶花园嗰段咧比较慢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就系近住九展至到丽晶花园嗰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亦都慢车，车龙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蝴蝶谷道。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亦都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得奖名单， 同奖 Billie Eilish， 银奖 Dua Lipa， 金奖 Taylor Swift， 详情请登入 rthk.hk。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明年再见。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两位师兄，现在外面横风横雨，是时候打开师傅的锦囊了，听写什么？ 好的，第一个，咦，拖干、啊、 我知道拖干的地面灯，定下不要湿滑， 但我们在户外、啊、 是的。有第二个，诶，睇下先，默哀 吓，默哀，泰文都写埋啊？ 诶，唔系啊，佢话行雷闪电嘅时候咧，唔好挨喺车辆或者建筑物嘅墙壁啊。 我都有两个字啊，癫台。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恶劣天气下开工，谨记安全就勿放松。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最近咧就流行一个广东嘅潮语嘅吓，流行咗一排啦，就系叫见字饮水，见字饮水。咁但系今日唔系想继续伸延落去啦，因为我哋饮够水啦。咁见字就饮水啦。咁睇片又飲咩呢？咩呀讲咩呀？係呀，见字飲水，睇片飲咩呢？答案係睇片飲茶。咩意思呢？原来咁嘅，即係呢一啲呢咁关心我哋嘅讯息呢，就唔单止係嚟自你身边嘅朋友，可能仲要係嚟自网络上面呢一啲遥远但係又陌生但係又熟悉但係又好关心你嘅网红呀。一个呢就生于马来西亚，在新加坡打工，一位被誉为叫做饮茶哥的老外啦，咁原来佢而家喺呢个即係网络上面呢就爆红啊。咁特别喺内地嘅朋友圈里面呢，更加係呢每个人都会见到佢啊。点解呢？点解会叫饮茶哥呢？就咁嘅，佢条片呢就每一次都会短短地十零秒呢，佢就会现身。咁然后呢就拎住呢佢哋嗰啲好地道嘅即係袋装奶茶。咩叫袋装奶茶呢？就真係攞嗰啲呢即係白色嗰啲呢胶袋呀，透明嗰隻胶袋呢，平时可能你爱嚟下即係喺去快餐店到呢买杯冻饮呢，佢咪攞个白色嗰啲背心手抽袋抽住嘅。佢就攞呢个袋呢，里面系嗰啲奶茶嚟㗎喎。咁因为可能佢而家真係喺即係马来西亚新加坡啲地方度生活呢，佢哋兴饮呢啲茶啦。咁然后佢就拎住呢一袋嘢对住个镜头，嗱，咁你要想象喎，佢个样咧，即系根据呢个讲法咧，就系有少少好似系，譬如话即系少数族裔嘅面孔啦，咁咧，但系就讲住咧地道嘅广东话，嗱，都九成准嘅吓，咁然后咧就同你讲话饮茶先啦，够钟饮茶啦。嗱，佢又唔止淨係講呢幾句嘅。我頭先見過條片咧，好彩我冇撳出嚟啫，我仲諗住不如俾大家分享一下十零秒。因为唔可以播出街嘅，佢中间仲有几句咧，系一啲比较粗俗嘅话语。咁但系个意思就系话，喂，三点几啦，饮茶先啦，做乜咁样就做乜嘢，然后就嘟咗佢，然后就话啦，饮茶啦，仲做，跟住再讲咯，做嘟嘟嘟嘟嘟嘟，又嘟咗佢咯，然后仲要加多句，你再做都冇用噶啦，你老细都唔锡你，你饮茶先啦，三点几啦，哇！ 呢句真系实在太过打动咗好多打工仔嘅人心，因为唔单止有人关心你，最紧要咧就系佢讲咗个重点就系、是、你咁搏命做咩啫？即系老细都唔锡你，咁你不如就对自己好啲，三点几够钟饮茶啦。哇！呢、這、一个咧就即系唔怪之喺华人圈里边爆红啦，甚至乎咧网络上面咧有啲人就专门解读佢嘅片咧，因为就会话喂佢有好多所谓广东话嗰啲俗语咧，系令到好多咧可能系讲即系华语啊普通话嗰啲朋友咧会觉得好好奇啊，包括解读佢就话点解一定要三点几饮茶咧？咁嗱，对香港人嚟讲咧系冇难度噶嘛，因为我哋不嬲就系三点三饮下午茶啊嗰啲嘢咧。咁但系你对即系譬如话北方人啊，佢哋系冇呢种概念噶嘛，佢哋唔会有呢、這个啊三点三喝茶有咩关系咧？所以佢哋连呢、這、一个三点几够钟饮茶咧，佢都会觉得好好笑啦。咁啊，更加包括咧呢位饮茶哥头先咧劝你饮茶嘅时候咧，讲嗰两句即系广东话嘅粗口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更加觉得好好笑。哎呀，点解咧？佢哋会用嗰个量词嘅，譬如佢有个量词系即系一碌碌啦，咁佢哋会觉得好好笑啦咁样。咁啊，于是乎就爆红。咁然后咧，大家咧就对佢嘅身世更加好奇啦。咁先知道咧，哇，犀利啦！佢咧就喺马来西亚即系出世啦，成长啦。咁佢本身系锡克人嚟嘅，锡克裔人士嚟嘅，身边有好多华人邻居，所以咧佢就识讲广东话。十六岁去新加坡打工，咁啊广东话变得更加流利啦。咁佢唔单止识讲广东话，同埋佢本身嘅嗰个锡克语，原来咧佢话佢识十种语言或者你叫做方言啊，包括咩咧？英文、广东话、普通话、闽南话、旁遮普语、印地语、泰米尔语、马来语、泰语，同埋俄语。哇！你话如果咧佢可以一次过用头先嗰十种语言咧叫你饮茶咧，我觉得应该真系好震撼啊！咁啊，睇佢嘅片咧，你会觉得好开心嘅，因为除咗你见到佢好用力咁样讲呢个广东话咧，关心你之后咧，你更加会觉得其实咧有好多人都体谅我嘅，有好多人都会为我打气嘅，都三点几啦，不如真系饮啖茶先啦。边个敢阻我？你就播条片俾佢睇下，有边个可以反驳佢嗰句？老细都唔锡你啦，咁我哋锡你吓，我就介绍你睇呢条片咧，咁啊梗系要俾你睇下咧呢一位饮茶阿叔啦，咁啊其中呢一个咧即系嚟自网上一个 channel 咧就话网上饮茶，佢就话啦有几条片都有嘅，其中一个咧就分析咧，佢话饮茶阿叔究竟讲咗几多咧所谓广东话嘅即系好笑嘅 point 嘅，咁啊大家自己见字睇片饮啖茶啦喂。哎呀，不过呢我哋就好难播呢条片啊，因为我讲唔到后面嗰句啊嘛。哎，仲做咩？老细都唔锡你，我哋老细好锡我哋，系咪？称赞棒我哋老细嚟噶嘛？佢不知几锡我哋，所以我哋应该咁样嘅，见字睇片，请佢饮茶。三点几啦，仲唔请你老细饮茶？阿彭爷，你想饮咩茶啊？ 哎呀，讲真啦，其实我哋嘅老细咧系广大嘅听众啊，我哋要咧广大嘅听众咧都愿意请我哋饮茶，咁先至系我哋成功嘅呢一步、啊。 讲得好，三点几啦，一齐饮茶啦。 系，咁到时咧啲听众叫佢哋饮茶，就即系得三五成群可以饮茶啦，即系得阿摄啊、阿子豪啊，同埋阿天儿可以饮茶啦吓。 太难啦呢句。 好啦。呢、这、一个嘅以下落嚟呢一则嘅新闻，以至到咧呢条短片咧，就唔系同大家咧睇咩饮茶，不过咧都系属于一种文化。如果你是饮茶都系一种文化嘅话咧，咁服装啊、时装设计咧都系咧文化嘅一种啦，软实力嘅表现吓。呢一个嘅品牌咧，相信咧香港都有唔少朋友咧有帮衬佢，包括咧彭仔在内都有帮衬呢个二 set 字头嘅时装店嘅吓。咁啊，最近咧。佢啊出現咗一件事情，咁啊睇到外電嘅消息咧，就話墨西哥咧指控啊呢個國際品牌啊二 set 字頭呢個品牌咧係挪用咗佢哋嘅文化，因為咧呢一個嘅品牌啊佢嘅設計咧係用咗咧墨西哥原住民嘅圖騰啊。 咁但係咧就冇啊，為呢一啲嘅族群咧係帶嚟啲咩嘅益處咁講。嗱，呢個來自咧就墨西哥文化部咧日前發表嘅聲明，就話啦，已經將咧文化部長啊簽咗名嘅信函咧，就係發到去咧幾間嘅時裝店嘅公司，包括咗二十一字頭呢個啦，咁啊要求佢哋咧各自咧公開解釋，基於何種理由啊將集體財產私有化，即係佢視呢一個嘅原住民嗰啲圖騰嘅圖案咧，就係佢哋嘅集體文化啦嘛。咁呢一個嘅墨西哥文化部咧就話啦，全球最大嘅呢個服飾零售商啦，佢哋集團旗下包括二 set 字頭呢個品牌咧，咁啊利用咗佢哋墨西哥南部啊一啲嘅族群咧，佢哋嘅一啲獨有嘅圖騰，就成為咗咧佢哋時裝嗰啲衫上邊嘅設計嘅圖案咁樣。嗱，咁啊呢一個嘅情況究竟最後咧呢個大品牌啊會點樣做咧？同埋咧要留意咧一點咧，就係原來喺2019年嘅時候咧，墨西哥政府咧就住曾經咧就已經曾經指控過咧一個時裝品牌嘅設計師，又係喺設計服裝上邊咧挪用咗佢哋原住民嘅一啲圖騰嘅，成為一啲嘅仿製品咁樣，咁已經咧係有前科噶啦。咁啊，唔知道呢件事之後發酵會成點啦？究竟會收翻起曬嗰啲嘅時裝用咗人哋圖騰嚟做圖案嘅服裝啊，定還是咧會賠錢啦、啊？定還是要出嚟道歉啊？或者係如何啦？咁呢一個咧？後來的發展可以大家慢慢留意住。不過今天呢，彭仔就轉這一單的新聞呢，也都看看究竟在這個的網路上面有沒有曾經呢都真的出現過、譬如是說2019年的時候墨西哥政府已經是有相關的一些指控呢，對於一些時裝設計師果然是有、大家可以看這個 channel 呢，就是叫做看世界 ITA， 它裡面有一條短片就說服裝印墨西哥圖文，時裝設計涉挪用了文化，係啦，涉嫌挪用人哋嘅文化。咁片中咧就係講到咧，就係頭先有提到嘅呢件事啦，一年前到啦，就話咧講有一位咧世界著名嘅時裝設計師咧，就一年前發表佢嘅新系列嘅時裝作品嘅時候咧，就係被墨西哥政府正式出信表達不滿啊，認為呢個設計師咧係挪用咗佢哋墨西哥原住民嘅一啲傳統圖騰。喺呢條短片入面咧，仲可以見到咧，就有墨西哥嘅歷史學家咧，佢就講翻，其實呢件事有咩咁大件事，有咩咁大不了啊？個問題喺邊咧？佢哋咧嗰個嘅爭拗點咧，就係在於原住民佢哋嘅圖騰咧，其實咧係代表住佢哋嘅歷史，同埋講緊佢哋當年呢一代嘅故事嘅。如果咧你一啲時裝設計師咧，即係一個唔覺意，一句唔該咧，就攞咗人哋嘅圖案嚟到去印造啊啲布匹，跟住設計成為時裝嚟到去賣咧，其實就相當於咧就係偷竊，偷咗咧呢一班人佢哋嘅歷史同埋佢哋嘅故事，就將佢咧係變成為時裝賣錢。咁呢個就係佢哋咧即係爭拗嘅嗰一點啦。大家聽完或者睇完呢條片咧，都可以深思一下，究竟咧當中嗰個嘅意義係咪真係咁重要啊？定還是係、人哋講得啱、你咁咪等同於係好似偷竊一樣咁？咁所以就住呢一段嘅短片咧，入邊咧要大家深思嘅內容咧，彭仔咧都準備咧要俾四個啊，係將隻手咧托喺個下巴下邊嗰個 emoji 一齊深思一下先得啦。啊，唔知道啊，桂花田咧中唔中意呢啲圖騰嘅圖案作為咧印喺你件衫啊或者裙上邊嘅呢一啲時裝咧？如果係嘅話咧，下次買嘅時候要注意一下，究竟佢哋係偷竊翻嚟啊，定係咧同人哋公平咁樣去交易，然之後咧先得到呢一啲嘅作品啊嚇。 我都 OK 啲圖案噶，咁但係至於佢嘅來歷咧，我相信即係賣俾我嘅鋪頭，佢都應該嚇做足呢個功夫，希望可以有呢個公平交易啦嚇。嗱，咁今日即係新冠肺炎咧喺我哋地球嗰度咧留咗。 際年紀啦。而家咧仲有多咗幾個希臘嘅名字，搞完呢個地方又搞嗰個國家。咁啊呢陣子咧，台灣、馬來西亞咧無端端又每日咧多咗1,000+確診啊，搞到咧佢哋咧就要封城封區啊！啊，咁邊度較為安全啊？真係諗都冇諗過，有個地方從來都冇人想去，但係因為疫情已經喺裏面嘅人咧，明明咧可以提早走，但佢哋話我唔走啊，我唔走，你唔好要我早走，我唔走啊！啊，唔係講緊監獄啊嘛。是啊，在印度呢即疫情仲未控制得到，每日确诊数字在10万+咁计，而每日死亡数字都过千宗的时候，上个月呢他们的最高法院勒令监狱的管理部门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就是减轻监狱挤迫的情况。咁啊，佢哋咧就即刻做嘢啦，系咪啲狱卒？咁啊，批出咗就拣咗43个咧嘅囚犯咧，可以提早2个星期咧就出监嘅。点知当中有21个监犯，佢就话啦，囚犯就话啦，我拒绝出去，我未到期，我唔出去。点问佢点解啊？咁佢哋就话，因为觉得咧监狱嘅生活比外面更好，又担心疫情，又惊搵唔到食。咁啊，同埋咧有病就冇钱睇医生，反之咧就狱中咧作息定时，有饭食，有身体检查。佢话出狱之后咧就会好彷徨啊！唉，听到即系啲囚犯咁讲咧，都听到都心酸啦。咁啊，早阵子咧有新闻报道咧就话英国咧有一个监狱咧为咗在囚人士推出咧特别呢个更新呢个计划嘅，咁希望佢哋咧可以能够喺坐监嘅期间咧系学到一啲嘢咧，有一技之长，出狱之后咧就可以融入社会。咁啊，狱长仲话啦，系啦，喺我哋狱中咧具备有真正有质素嘅人，咁咧囚犯咧就可以学习到佢哋嘅才能嘅，系啦，所以就唔使担心。咁啊，呢个计划咧就系俾佢哋咧学习咩咧？去学习呢个叫做电视频道制作，有节目啦，包括有烹饪啦、疫情更新啦，跟住线上嘅探访啦、资讯啦，同埋呢个监狱消息嘅，咁啊监狱新闻啦，亦都可以咧喺录音室里面录音嘅，所有嘅节目咧只系喺监狱里面播放嘅啫，所以今日咧我就播放一个咧叫做 M is at the end 望世界 channel， 咁佢题目就系话世界上最自由嘅监狱，犯人可以随便进出，但系从来都冇人想越狱。哇！未睇片睇呢个题目都已经好够吸引啦。究竟系乜嘢呢？咁我哋都不妨睇下呢条片啊。咁其实会唔会咧，即系未睇片之前咧，佢哋嘅标题咧都写得好鬼吸引你嘅。所以我哋可以揿入去睇下片，点解可以有个咁自由嘅监狱，但系冇人越狱呢？我会俾3个。我唔知俾咩好添，我会俾因为冇监狱嗰个 emoji 噶嘛，我会俾 你俾雀仔啦，飞得唔得？ 好啦，俾个雀仔，3个雀仔自由飞佢啦吓。 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这有暂别，下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 症状感染，其中两名患者住在盐田区，是第三轮全区检测时在重点人群之中发现。一男一女患者分别27和42岁，当中一人是早前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另一人和早前个案同住一个小区和曾经接触。其余一宗感染涉及一名从印度入境的男子，目前在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54点，跌113点，总成交金额68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602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0点，跌1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8.5升5毫，恒大物业9.86跌1.32，美团309跌4蚊，阿里巴巴214.6跌3.6，盈富基金29.66跌1.2，吉利汽车21.75升1.55，京东物流47.3升1.5，小米集团29.2冇升跌，友邦保险98.7跌1.7。京东集团303.2系升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88，瑞士法郎8.652，澳元6.023，加元6.435，新西兰元5.64，欧元9.458。每百日元对港元7.0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6点，升132点。港金现价报17,5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27美元，卖出1,89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龙翔道来回方向咧都有路陷噶，近住思瑞入口附近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要封闭，咁主要就系去荃湾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去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观塘咧只系车多少少啫。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思瑞入口附近咧都有路陷噶，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去荃湾方向咧车龙比较长啲，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观塘方向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卫理道来回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一段就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你知唔知喺香港嘅印尼朋友平时得闲嘅时候有咩消遣呢 ？Hello， 我系 Cindy， 我嚟自印尼。我最近在香港喜欢喷射，因为玩完之后就很放松，同埋可以锻炼身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C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我呼是快乐的，好健康，和我天天一起歌唱。我会在哼唱，我会在声唱，我会是春天的花。 哎呀，收到信箱未啊？肥妹仔同埋 Chris 拉啊， 同我 K 温咗喎， 系咩？唔系小学噶啦咩？我哋 系啊，诶，早晨啊 ，Chris 拉同秀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秀婉琪，早晨屋企嘅同学， 我嗰啲阿哥阿姐咧就有收到啊。 系啊，我以为我哋因为挂住睇信箱咧，我哋又迟咗添，我哋而家开始啦，又上堂啦 吓。记唔记得咧？我上个礼拜讲咗蒲公英。我们还要唱那首歌啊， 多晚愿你记住蒲公英， 还记不记得啊？ 我记得那首歌不是叫蒲公英 啊，还有一套电影是讲他的， 还记不记得 喜爱夜蒲， 供 应， 唔该晒。 供乸系咪啊？唔系供应。 哎呀，我仲有嘢讲噶，因为 仲有 讲系啦。咁你记唔记得啊？我嗰、那个野草烧不尽啊，记得啦嘛。 啊，草归 春吹又生 啊！ 你讲乜嘢啊？ 野草烧不尽，草归 真系亏事啊！ 放风不息啊？ 系啊，系咪嗰只啊？ 唔系啊，我即系话俾得佢系嗰个好犀利嘅野草啊！即系话咧佢劲啊，佢个生育啊繁殖能力好劲啊！ 野草好劲， 蒲公英咧，你系夜晚见唔到佢噶。 我头先咪话咯，喺我夜蒲公英咯。 你夜晚见唔到佢，咪走咗去啊？ 咩意思啊？ 去咗蒲啊？夜晚 夜蒲 系咯，哦，因为夜晚佢会接埋嘅。 啊 本来我哋日头见到咧，佢系好似成个咧波波球咁样，去到夜晚佢系咪就变咗一碌块咁 啊？佢咧日头，佢咧日头开花，夜晚佢收埋自己噶。 哦，咁正常啊，瞓觉啊嘛。 所以你系见唔到佢，好得意。 咁犀利，佢喺边度揾啲被铺冚住自己？ 佢自己 接埋啊，系咪好似怕丑草咁样啊？ 系啊， 咁得意， 咁得意 噶。系啊，仲有啊，你知唔知佢个花语叫做咩名啊？叫做乜嘢？有咩意思？ 哦，即系譬如话嗰、那个无望我就系、是、无望我啦， 系咪再见、啊？ 蒲公英唔系、应该系那天再重聚，因为佢飞嚟飞去噶嘛， 都唔系嘅， 自由 都有远处嘅， 挂住你远处 系 Go away。 挂好信 ，no， 佢 咧， 佢个 包邮，全国包邮，佢花语就系全国包邮。 I'm free， 嚟听我讲啊，佢嘅花语就系我在远处为你的幸福而祈祷、啊。 冇咁长啊， 好长啊， 个花语人哋嗰啲一句都勿忘我啊，咩挂念你啊嘛。 咁啊，你知道就好啦，总之蒲公英系好嘢啦。嗱，仲有啊，你知唔知啲外国人咧，佢好唔中意佢，但系咧中国人咧就好中意佢，好甜风佢噶。 系啊，点解啊？外国人唔中意佢，因为觉得佢 引起鼻敏感。 哦，唔系，应该系觉得不长系咪啊？白雪雪 唔系啊，点会有？ 因为佢整到周围污糟。 头先我咪讲咗咧。佢一年到晚都可以繁殖噶嘛，咁咧佢咧就会生到周围都系啦。咁 咧 外国人有花园噶嘛，咁咧就生咗。 即系中国人冇花园嘅， 唔系咁 石屎地 多啲嘅。 外国咩多啲啊？ 草地啊。 佢就系佢话一年到晚咧都要为佢咧而去忙碌，要铲草啊，铲到咁咧就好烦扰啊。咁咧，但系中国人就知道佢系全身都系宝啊。你知唔知佢有个名啊？ 叫做草药宝。 系啊，草药皇后啊！ 草药皇后啊， 好犀利啊 ！Dancing Queen 嘅 friend 系啊，点解？知唔知点解？ 即系佢全身都入药可以食嘅。 嗱，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过木棉树，但系全身都系宝啊！ 系 蒲公英都系全身都系宝啊！有啲老中医话蒲公英啊，比肉类更珍贵，比冬虫。冬虫草啊，冬虫草更有效啊！ 系咪啊？ 蒲公英 讲到佢几犀利啊！嗬， 咁 我冇听过有人开剂药嚟食蒲公英嘅。 你知唔知有蒲公英花茶吧？ 蒲公英花茶 系啊， 唔知 樱花茶 唔系蒲公英，即系啲蒲公英系花嚟噶嘛？系茶咧，好好噶。 会唔会系壮阳噶？ 唔系， 因为佢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春又生，咁你仲唔系壮阳？ 回春， 回春胜药，会唔会系咁样噶？ 唔系啊， 唔系啊，唔好搞错。 记唔记得我上次问过你蒲公英嘅茎系点噶？ 幼幼噶， 唔系啊， 显著嘅，显茎， 显茎村， 显茎。 佢系粗短啊嘛，唔记得咗系咩？系啊，但系咧，你有冇见过佢啊？ 我有冇见过佢？ 有冇见过粗短？ 有冇 见 过咁粗？有冇见过蒲公英嘅根茎？ 我唔中意你呢一集，好似讲紧健康教育科咁嘅。 嗱，你每次咧，嗱、啊、你妹妹咧，系咪都系见到蒲公英有啲好幼嘅茎，跟住一个波咁 样咯？哦，系咪佢系细个啊嗰阵时？ 唔系，佢个根茎。 原来呢佢嘅根茎啊喺呢个地泥土里面成十几厘米先刮到佢 啊。咁长㗎。 佢埋咗咁入㗎。 咁佢中间呢段系咩嚟㗎？ 嗰段系咩啊？ 嗰段咩啊？一条支路。 咁嗰段 即系佢下面有条港珠澳大桥。但系上面就系嗰条小小嘅连接Y 型嗰个位 置。 哇，咁犀利噶！ 好犀利嘅，佢个菊花 深藏不露啊！ 哇，咁得人惊噶！ 跟住咧，佢个根茎咧系入药噶，可以佢价值好高噶。 有咩价值咧？究竟你讲得嚟听未？ 佢嗰个农村咧，咁佢哋话以前有句话叫做咧，春秋吃根，夏天吃叶。你知唔知咧？ 春天吃根，夏天吃叶。 根啊，根系根啊，佢、哦、个 根 系啊，根啊，嗰、那个蒲公英个根啊，咁、 哦、 样。佢话咧，蒲公英咧又叫做疗床草啊。 疗床即系屙尿噶。 baby 嗰个咯， 即系饮咗佢会利尿， 系咪止夜尿啊？ 就系排去湿啊， 去湿啊， 即系排咗啲， 系啊，去湿除口臭同埋保肝利尿噶， 哇，咁多噶， 所以佢就系咯，啊，仲有啊，佢个根茎咧，佢系肥噶嘛，佢肥燥噶嘛，佢、里面有啲白色汁液噶， 哎呀， 你知唔知 可 以 做白胶浆？ 你知唔知可以我 知 咩 啊？癫简风烂。 止痕 啊，唔系啊，止咩啊？ 暗疮、癫简、风烂咯。 点解你讲呢啲嘅？ 咁因为中咯。 唔系啊， 唔系咩？ 系啊，佢止血噶。 止血 系啊，好犀利啊！所以咧，佢成身都系布咧，啲人就会称佢做呢个草药皇后咯。 佢真未听过喺药材铺。 我哋走宝咯，呢啲咪就叫做。 好、多人都唔知噶。 佢系咪有第二个名噶喺药材铺？ 啊，有好似叫做。 你下次试下入药材铺咧，你同我 讲。 唔要，你话我要草药皇后，跟住、我谂佢会同你讲小朋友 disco 喺隔篱。我就知道咧，如果你夜晚瞓觉咧，你想同隔篱嗰个开心啲咧，你可以攞佢嚟用噶。 我嚟撩佢， 撩脚板底啊！ 笑啊，知道佢笑。 凌晨。奇幻拼雕亮光，你我抱拥于陌生的地方，同游零度下纯白色的窄房，你说要永远拥有这夜风光，绵绵头上飞花散聚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霞，遇着你跟我暂借的火花，便至死美梦，绵绵头上飞花散聚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一次落霞，遇着你跟我暂借的 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听过咧，有黑勤嘅《飞花》吓，咁啊，唔知系咪就系讲紧蒲公英啊吓？讲天气先， 讲下天气。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我们的六四 32周年， 32年回忆， 咁啊，因为今年都好特别噶啦， 系啊，都系因为疫情原因啦，所以咧就冇得诶呢个悼念活动嘅。 冇错，公开悼念就冇噶啦。 系啦，咁啊，过往咁咧呢32年。之前咧，咁大家又哥啊，即系咁多年啦，有冇参与呢个诶悼念活动啦？ 唔系叫你承认完之后有啲咩行动啊？唔使 嘅， 唔 系即系问你，我哋回忆啫嘛。 自身啫， 大家以为你 回忆啫， 整个 post 出嚟引我啊？ 系啊，冇嘅。 欢迎大家匿名留言啦。 系啊，即系睇下大家有啲咩诶去做过啊，或者跟进过，或者系啊有冇去诶 因为 真 系 回顾下啦。 其实咧，每年六四咧。即係過去咁多年日子咧，都有好多咧啲唔同嘅項目出現嘅。嗱，有陣時會係有啲紀念品啦， 係啊， 有 陣時會 有啲 誒， 有啲誒，譬如有誒呢個紀念館又有啦。雖然今日冚咗啦嚇，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冚埋咗啊， 佢閉館嚟嘅，係啦。 咁然之後跟住有歌曲啦，有集會啦，即係等等啦，有啲行為藝術啊， 即係好多周邊嘅活動嘅。 係啊係啊，睇你記得幾多。 冇錯，咁啊，所以即係乘住呢一個嘅日子啦，咁啊，大家可以喺網上留言嘅，可能講下你曾經即係最有印象嘅一啲項目啦，咁我哋一間就同大家真係回顧咯，即係温故知新咯，咁啊，總之你就要記住啦，因為今年疫情嘅關係咧，亦都有啲法律界人士都提醒大家咧，小心啊，唔好觸犯法例啊，咁所以咧，不如嚟個回憶就穩陣啲啦嚇，咁啊晏啲啦，我哋就會同你講噶啦。 大家可以喺我哋嘅網上面留言咯， 冇錯，OK 好。 有一單咁樣嘅事情咧，發生喺美国啊， 系点啊？ 如果俾着你，你会跟住点做呢？话说美国有一个男人，佢咧就喺呢个阿肯色州嘅州立公园啊， 系 啊，佢嗰度有个钻石坑，州立公园系啊， 唔 系钻石山，唔系钻 石山口嘅， 系啦，佢喺呢个钻石坑州立公园啦， 系 俾佢真系挖到有一粒钻石。 喂，真噶，佢嗰啲咧，我想话咧， 钻石山冇噶喎，唔好话真喎、啊、你。 钻石山好多， 狮子山都冇狮子噶喎、 啊。咁菠萝包都冇菠萝啊，又系咁 讲 啊。 真系好劲喎！ 佢真系叫钻石 坑啊 嘛。 咁咪点啊？ 系啦，咁佢，我想问咧，佢合唔合法嘅先？佢喺嗰度掘嘢嘅时候， 佢点掘法啊？ 佢掘到一粒咧，系重2.2卡，即系成2.2卡，两卡咁重啊！ 哎呀，钱都有啦，你擘开只牙睇下，镶喺里边添啊！ 系金噶， 系啊！ 人哋呢粒咧系黄色钻石，黄钻 系劲啲噶。 唔系，咁即系钻石里面其中一种类别嘅啫。 咁咪有分噶，有血钻啦， 有红钻、蓝钻啊、黑钻啊嘛，有黄钻咯，咁样。 花生啊！花生系有只黑钻噶嘛？ 个牌子啫嘛， 唔系啊， 我又唔识，我又唔识佢嗰个贵价点样。 唔系，我只系想知道咧，佢系咪嗰度系真系可以公开俾佢哋，但系佢私底下咧自己喺度掘噶咋，即系系谂住淘金咁样淘噶咋。 嗱，如果系淘金咧，其实咧佢都唔系话唔合法噶，因为咧以淘金为例咧，呢一位嘅而家掘到嗰个钻石嘅一个26岁嘅男人啦，佢话佢5年前咧已经开始咧就淘金噶啦，咁都成功咧淘过。黄金嘅，咁咧而家佢咧就照板煮碗咧，就系喺呢个公园嗰度咧，就系掘钻石啦。 真系掘嘅自己， 系啦，真系掘嘅。 Okay. 咁佢咧就由呢个5月开始，即系5月头，而家都系啱啱 一个月啦， 一个月啦。佢话咧就开头嘅时候冇乜收获嘅，直至到第三日咧成功掘到咧一粒咧就系2.2卡嘅黄色钻石。咁公园咧就话呢一粒嘅钻石咧就系公园近期最大嘅钻石啦，咁样。咁佢其后咧， 过往之前 佢真系可以拎翻屋企， 系 啊， 佢拎咗翻屋企，兼且咧就谂住咧同个女朋友咧就用呢粒钻石咧求婚啊， 系哇， 成功已经成功啦， 咁系成功啦， 咁佢真系叫做 呢个仲要好 lucky 添，即系佢唔系话用钱嚟买，佢直情系话喂真系缘分，呢粒钻石系属于我， 好有意义啊呢个， 大家可以留意啦，呢一个咧钻石火山口嘅州立公园咧。即係鑽石坑啦，州立公園係全球唯一一個開放俾民眾 去掘鑽石， 可以掘鑽石嘅地方。 哇！ 劲喎呢个， 仲要话今年啊，而家今年都去咗一半啫， 系啊， 已经掘出咗有121粒嘅钻石啦。 吓、啊，加加埋免费入场噶， 二石二十卡加加埋埋， 系咪免费入场噶？ 即系仲冇讲喎。 哇，就算你有入场费啊，可能都系1000几百嘅，咁 你肯唔肯啊？未必掘到 嘅，1000几百我未必俾啊。 唔系咁，如果系又真系贵， 一千几百去执垃圾， 我咪我一入一次未必掘到噶嘛，因为咧我见过咧喺网上面咧嗰啲钻石啊，我见到有人系影住去掘钻石咧，佢真系好似鞋蚵嗰个七个小矮人咁啊， 鞋蚵 好咩？ 嗰 条 歌咧， 我唱一次咁咪啲唔 掂， 鞋蚵鞋蚵鞋蚵鞋蚵，你放得你最高，去钻石坑掘钻石， 真系攞个咧个攞啲螺丝批啊锤仔喺度突突突作作作噶，咁真系嗰啲钻即真系石咧， 采矿咁样自己 系啦系啦，嗰啲石咧系真系喺翁喺嗰啲石里边，你系要喺度慢慢剁剁剁剁剁剁咁样 作佢出嚟嘅， 系啦，咁咧跟住我见到有啲咧系好大粒好大粒噶， 我嗰阵时 当然喺美国咯，唔知系边一个嘅地区。 我嗰阵时去芬兰咧，佢就有一个景点咧，就系俾你掘嗰啲叫做水晶矿石咯， 水晶嚟 系啦，即系佢就玩嗰啲就唔系钻石嚟嘅，咁啊紫水晶啊，佢专门嗰个系一个景点，你要搭车去好远嘅，咁啊 系掘晶石嘅， 系啦， 佢有冇有个电筒咧？电筒仔嚟照佢啊？ 咩好似有嘅，佢总之有锤仔有咩咯？但系头先咧，如果你话黄钻石咧，我揾到资料啦，即系劲嘢嚟噶，佢话咧。每一万卡钻石，只有一卡咧系彩色钻石，因为有颜色噶嘛。而佢话黄钻咧喺咁多种彩钻里边咧，已经叫做较为常见噶啦。但系比起我哋常见嘅无色钻石咧，仍然系属于稀有嘅。即系总之佢系贵过咧你买嗰啲即系所谓白色啊无色嗰啲钻石。 知道佢仲要有两卡添。 系啊，所以佢话其实系贵嘢嚟噶。咁啊，所以佢呢个即系黄钻咧，亦都系受欢迎嘅颜色。 我揾到一张咧相。是关于这个公园原来平时有很多人在这里一起掘的 其实 摸片 一样是摸片啊 喂咁如果 喂喺边度啊亚肯色州喂大家有兴趣嘅疫情又放宽啲嘅时候呢不如试下旅游气泡啊 可能发达喎 对喎可能掘到啲钻石返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质询时间，回应政府研究如果新一波疫情出现，会限制未接种疫苗人士进入食肆和戏院等的场所。指出若果市民因为健康理由而未能够接种疫苗，一定可获豁免。林郑月娥回应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的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本港疫苗接种比率并不理想，认为若果提供直接的诱因涉及金钱、物品等，应该由商界提供。对于近日陆续有商界响应，感到高兴。他强调，政府并非在应该落水而不落水，而是政府和商界应该共同承担责任。他又说，政府已经负责整个疫苗接种计划的开支，亦都有提供其他政策以方便商界做奖赏计划，体现民商官合作。支联会决定暂时关闭六四纪念馆，直至另行通告。支联会话，食环署人员寻日下昼到六四纪念馆调查，指支联会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涉嫌违反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六四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经商议之后认为，事件需要进一步咨询法律意见。为保障工作人员和参观者的安全，已决暂时关闭纪念馆。六四纪念馆刚刚在5月30日下午2点重新开放。支联会说，开馆3日有超过550人参观。支联会感谢香港市民的支持， 又話面對當前困難嘅政治形勢，寄予香港人以智慧同靈活堅毅嘅精神，喺合法、安全、和平、理性嘅情況之下，用自己方式、合適時間同地點悼念六四，讓真相不被消失。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說，在香港身穿黑衫一般不會視作違法，只是叫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亦都未必屬於違法，但是如果相約一同身穿黑衫和叫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可能被視作有組織和共同意圖，使用非法手段鼓吹顛覆政權，就有機會觸犯香港國安法。他又說，相關人士即使身處不同地區，但是亦都有機會因串謀在共同目的之下違反限聚令而犯法。被問到今年是否不能夠悼念六四事件，湯家驊認為不是，他說市民可以自行用自己的方法悼念，但是不一定要到維園穿黑衫同叫口號，呼籲市民要尊重憲制秩序和框架，特別提到年輕人不值得以身試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天氣酷熱，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時有大驟雨和雷暴，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18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79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7点，跌1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8.5升5毫，美团309.4跌3.6。恒大物业9.99跌1.19，阿里巴巴214.2跌4蚊，盈富基金29.64跟跌1.4，吉利汽车21.6升1.4，小米集团29.1跌1毫，京东物流46.95升1.15，友邦保险98.95跌1.45，京东集团302元升4.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8，日元109.6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06，人民幣6.384，英磅對美元1.416，歐元對美元1.222，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6。日經平均指數報28,946点，升132点。港金現價報17,57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59美元，卖出189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再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头先咧，龙翔道来回方向近住狮隧入口附近咧就有路陷噶。咁而家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嘅中线咧，即系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系开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但系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呢一段咧，仲系未处理好噶。咁咧一段嘅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一带就车多少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口部分的行车线因为路陷仍然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东 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跟住汇景花园的快线有修路工程，影响到东隧去港岛方向，跟住汇景花园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路明道一段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在果栏。咁喺新界方面，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跟住丽景嘅社区会堂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之前要收慢打灯和小心盲点，还有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马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联名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当然有我们丰收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迷茫。 香港， 香港，你永远是尘梦乡。香港，香港，你那色调难忘。 自1989年6月4号开始，连续32年以来，在香港都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行为、行径、项目，为的都是想就着这一件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历史事件表达一下各自的感受和心情。但是随着新冠疫情以至到其他规例的存在，由去年开始到今年这两年，有关六四事件的各式各样民间活动和一些搞作都因为这样而进行不到了。既然是这样，我们丰收快活人今天都趁着六四前夕，就和听众来一次我们的六四32年回忆大集合。过去的日子一定会有的，包括了譬如是维园烛光集会啦，仲会记得咧喺六四嘅前夕咧，通常咧都会有呢一个嘅长跑啊，以至到咧曾经都有咧系放风筝啊，呢一啲嘅活动嘅，唔知你又记唔记得咧？ 甚至乎咧喺过去咁多年以嚟咧，每逢咧喺维园嘅烛光集会之中咧，亦都会好记忆犹新咧，就系好多咧不同嘅团体咧都会喺现场咧进行一啲街站嘅募捐啊，咁都几热闹嘅。亦都因为呢啲嘅街站募捐咧，所以咧有各式各样嘅一啲嘅纪念品咧，都会应运而生嘅、哦。彭仔自己咧都曾经买过唔少嘅纪念品啊，譬如系一啲嘅襟章啦、磁石贴啦、一啲嘅环保袋啊等等，明信片都有啊，好记得嘅。仲有嘅围绕住呢个六四事件啊，咁多年以嚟咧，都有唔少嘅歌曲咧。是出现过啦，有一啲呢就好打正旗号嘅，亦都呢有一啲呢就係因为呢件事而有感而发嘅。仲记得呢曾经喺呢一个嘅维园集会当中呢，有一年呢仲推出咗一张呢直头係专辑咁样嘅，喺呢一个嘅集会当中呢係有得卖嘅。哇，好彩当年算唔算好彩呢，都有买到呢一张嘅专辑啫，因为呢之后已经呢搵唔返，亦都呢冇再出版，冇得再呢係买返啦。呢一张嘅专辑呢係95年嘅时候呢係出版嘅。唔知道你手头上会唔会都有呢一张嘅专辑呢，係嘅话呢今日啊以至到係未来呢几天，会唔会有个心情呢去点播一两首嚟听下呢。如果你咧都记得啦，一啲同六四相关嘅纪念活动啊，同埋事项，都欢迎咧你喺网上留言俾我哋一齐咧分享你嘅回忆啊！ 就是刚才彭爺所说的，在那张大碟里面叫做民主路中国心的这一张雷射唱片，那时候都会这样形容的 雷射唱 片， 95年 啊， 后来，后来呢我记得呢、早几年呢开始有这个六四纪念馆呢，他们在深水埗那里开的时候呢、都上过去参观的同时问回、主事人呢，喂，我有一张碟呢现在还有没得买啊，他们都说无论 无论应该绝版了、其中这只歌就叫做五月的阳光。咁如果呢你话喺嗰个集会现场呢，每年佢都会播好多唔同嘅歌曲啦。咁有一啲歌呢其实就係近年先至慢慢即係加入去㗎。 觉得係 係 咩，係为咗即係其实係本身係为咗 唔係即係话呢 你嘅意思係 唔係特别为佢而设嘅。不过呢即係確实呢佢几时开始加入去呢、我都唔记得咗啦。但係就係嗰隻呢叫做民主会战胜归来囉。咁、其实你譬如你头十年呢就未有呢隻歌嘅，所以呢隻大碟都冇㗎。你 係 佢嗰个。 People 咩 系咪嗰个？即系用孤星泪嗰个？ 唔系，唔系嗰个，唔系嗰个，系啊，系啊。 哎、 总之个 melody 系民主会战胜归来，民主会战系啦咩 你连呢一格你都去唱， 吹西厢引潮如障碍，即系嗰只咧，系啊，咁啊，系啦，系啦，咁啊，呢个系近年先有，所以呢只碟就冇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早期咧，我谂即系佢经常都会播噶啦，咁应该就有几首大家都耳熟能详啦，系啊，譬如自由花啊，或者你话制好汉啊，咁啊，因为喺佢仪式上面咧系一定会有嘅。 即系呢只 CD 咧就系你哋系叫做六四。呢个活动里面系啦，里面嘅集会里面买嘅一啲叫纪念品嘅嘢啦，系咪啊？哦， 都算系啊。 Okay、 我就其实参与呢个六四维园嗰啲纪念活动咧，真系自发参与咧，其实唔多，因为咧次次咧 即系 受人 煽动好多嘅， 不是系次次都系因为做嘢而去嘅， 系 可能要 去现场报道啊，揾啲人做访问啊，或者后期啲咧就带啲政坛新秀去体验下，兼且就制作埋啲录音，跟住喺节目。到播啊咁样， 系、哦、 啊，多 数 都系 咁。 咁 系嗰阵时候我老婆佢仲教书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有大学生去咯。 系啊， 咁啊，但系而家就唔得噶啦，因为起码今年咧、已经有一啲即系 都冇嗰个活动， 一嚟冇啦， 一嚟取 消，二嚟亦都有啲人士都会提醒大家嗱，千祈咧你要小心啊！佢话特别系年青人咧，佢话绝不有呢一种姑息噶，唔好以为后生咧就唔当你犯法吓。 咁、 啊、 老嘅都唔系啦，都唔得啊！即系我呢啲咁老嘅都 咁，但系你老啫，你嘅。但你样子下外表后生唔知噶嘛？ 系啊， 我想话，即系如果嗰个系一个因为 唔系佢特别提醒你啫， 系啦， 你嗰个提醒佢系一个如果嗰个系一个并不是一个合法嘅聚会或者系活动嘅时候，你真系参与就话嘅系唔得啦。 系啊系啊，一定唔得嘅。 好啦，咁啊网上面咧，我哋咪都开咗呢一个平台俾大家留言啦。咁啊有位朋友咧，佢就话啦，佢仲记得啊，当年有一件咧佐丹奴嘅 T 恤咧，就印咗吴意开希嘅头像， 哦、 白色 T 恤嚟嘅。我呢件我反而唔记得添。 有印象喎、 啊，系咪一系列噶嗰阵时？ 系啊， 有啲听众系我都有喎、 啊。嗰、 那个 品牌出咗好多呢啲纪念 T 恤。 系啊，咁啊另外一个朋友咧。因为我最近我个 page 咧规规地，我睇唔到每个留言个名噶，净系得个净系得个内容，我读唔到边个留言啊！佢就话 自动隐藏 系啊，佢话佢得到个纪念品咧就系当年八号风球横风横雨咯，同中学老师同朋友一齐出咗上咗街咯。佢话咧每日就喺个办事处长期睇电视，唔食晏昼饭，一路追睇新闻咯。佢话呢个就当系佢一世嘅记忆嚟噶啦，咁样 呢个系张淑瑜系 张淑瑜系我完全睇唔到，几好啊！我而家呢度最好啊，自动隐藏 冇咗人 系啊，唔知系咪仲可以读咧？全部隐藏晒啲即系留言啊，咁样 系 啊。咁啊，Sunrise Ricky 就话啦，嗰段时间咧，佢仲系小学生，咁啊电视咧有蒙面超人播。紧嘅，咁但系讲点解讲蒙面超人？佢话咧，但系咧系会突然咧中断，咁啊中断系啊插播新闻，咁就见到佢妈妈咧就睇到有关六四报道嘅事件咧，佢都喊咗出嚟。佢喺呢个画面咧，佢仲好深刻啊咁样。一个小学生佢唔知道发生咩事，但系作为佢妈妈就唔系啊嘛。 最紧要蒙面超人嗰下反差大啊嘛。 系啦，无端端就会插播咗关于六四嘅新闻咯。 系啊，咁啊，另外有个朋友就话啦，悼念在心中，处处是遗愿。 呢个系 Maggie 嚟嘅，哎呀，好似一个游戏咁样啊！ 我记得咧，每年嘅六四咧，佢就住嗰一年系属于第几周年咧，佢都会有一个全新嘅一个 口号， 有个 logo 咧。 哦，系系系。 咁呢一个 logo 咧，每年咧嗰个不同嘅设计咧，其实有好几年咧都真系几特色，仲攞出嚟做一啲嘅襟章啊，或者一啲嘅纪念品咧，都多人去收藏噶。 有噶有噶，我屋企都有一扎嗰啲襟章。有啊，因为几乎。年年都有去咧，咁你都会买呢啲纪念品，咁就当系好似支持下佢哋啲活动咁样咧。 我就剩翻几款啫，我就冇咁多，有咁一扎咁多。 系啊， 不过咧有一个有趣嘅分享啦吓， 点啊点啊， 就记得有一位前辈咧就话佢每年咧去参加呢个维园嘅六四嘅时候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咧话一定有好多街站啊，好多人募捐噶嘛，借个机会。咁所以咧有位前辈咧佢就每年咧去嘅同时咧。 在之前他會唱定很多散子的，那些散子的意思就是唱定可能20元、50元那些就是捐錢的， 因為他們就分佈了很多人去派派了很多人就說哎可以去募捐這樣啦， 所以他特地唱定很多散子 啊，那也有很多，即如果你說話呢這些回憶呢，可能有很多朋友還記得呢，就是每年呢當你要去聚會的時候呢，即當年還得啦，咁咧大家就會互相約唔同嘅地點等啦。咁啊，我記得嗰陣時有一年咧，報章都做咗個專題，佢就話會有一啲獨有嘅所謂嗰啲流言語句咧，大家就會講出嚟，即係有啲似你皇帝行等咁樣咧。譬如佢話最多人都係會話喺天后嘅嗰個便利店門口啦，買水啊，然後就會成日周圍同人哋講話，喂，你而家行到邊個區域咧？咁所以佢話就好考功夫嘅。 我記得你一年咧係因為你同阿 Vinny 係分批去嘅。你好似系好难先搣得翻佢咯，因为围院实在太大啦嘛。佢系早先去嘅，你 系 因为做完嘢先去搣佢咧。你话哎，我唔知搵好耐先搵我老婆啊，翻嚟。 所以就会有好多佢话系啲独有嘅名词，譬如话咩篮球场嗰边啦，又或者可能有啲人就会同你讲话咧，喺个纪念碑附近咧，有啲就话你喺边边入啊，你喺铜锣湾入啊，定喺天后嗰边入啊。嗱，咁啊就会令到你有好多即系当时啊独有嘅呢一种叫做弱脚嘅地方啦吓。 呢度Kim Sing Lau就话啦，佢话当年咧，佢话小学三年班吓，即系八九年嘅时候，佢话记得当日咧，当时咧班主任咧系用咗一堂嘅时间咧，同我哋讲啊关于天安门发生咩事。佢话咧当其时讲到喊晒个老师都，同埋佢把声咧已经拆晒啊。佢话应该咧系佢之前一日咧走咗去即系一齐上街咁样喺度叫到失晒声咁样，所以呢个系好深刻印象咯。 正话阿豪仔讲话即系大家喺度记忆下嗰阵时用咗啲咩字。字句嚟讲咧，令我谂翻起就系咧，有三个字就逢系六四晚会前嗰一日咧，就好多人会留言就话维园见咁样。令我谂翻起咧，即系早几年啊，我谂系回归之后，过咗2000年之后咧，就开始咧，我哋咧就唔可以咁容易。是去讲话维园见咁样，因为咧有一种鼓吹啊，嗰啲鼓吹你咧今晚去嗰个集会咁，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喺呢个做媒介方面咧都要小心啲去运用呢几个字。 要啊， 我就记得有个咁样嘅提醒嘅嗰阵 时。系啊，嗱咁而家你听紧呢一只就系自由花啦，咁啊特别咧，我觉得有一只歌咧，其实每年六四大家都系一个即系会点唱嘅歌曲嚟嘅，咁但系佢意思咧又唔算。系话好直接咧，就讲好多，譬如话嗰种悲伤嘅，咁啊，佢就系会有烟抽的日子啦。咁啊，唱歌嘅朋友咧，原唱就张雨生啦。咁后来啊，张惠妹又翻唱啦，苏打绿都有唱过。咁但系佢有古仔嘅，即系一路播放嘅同时咧，我最近就揾到佢嘅古仔都几得意。 系点？ 佢话咧，即系嗱，首先究竟佢系喺黄丹嘅词系佢噶啦。咁究竟佢几时作嘅咧？因为咧有啲讲法就话佢俾人拉咗喺狱中咧先写嘅。但佢自己咧回憶錄裏面又話其實唔係啊，佢係喺差唔多學運之前咧，仲係校園讀書嘅時候咧，佢話有一日佢上堂實在太無聊，因為佢唔中意理科，佢係文科生嚟嘅，咁佢上理科堂嘅時候咧，真係頂唔順，咁咧佢就作咗呢一首嘅詩出嚟，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佢話呢首詩對佢嚟講咧係好大嘅利是嘅，因為裏面講到食煙啦，咁咧原來喺佢嘅回憶錄裏面咧。佢話佢有幾次咧，佢話佢第一次即係聽諗起想食煙咧，佢本來有好大煙癮嘅。佢第一次想食煙嘅時候咧，佢話係啱啱就係佢準備流亡啊，即係因為佢俾人通緝啊嘛。佢話咧佢一點火柴咧就聽到船上面廣播咧就話咧要向全國通緝，佢就係頭號通緝犯。跟住佢話。咁邪嘅，一食煙就聽到呢個消息，咁咧佢就話：唔食啦，咁啊抌咗支煙，咁咧佢話咧一路都尚算順利，即係佢形容佢嘅 逃亡。即係一冇點，即係一冇食煙就 OK 啦。 咁點知咧，去到七月初咧，佢話當時佢仲流亡緊啦，咁有個朋友接濟佢就話：喂，整條煙嚟食啊！ 咁佢一定 佢一食咧。就即刻被公安捉到啦！咁呢个第二次啦。咁然后去到91年咧，佢话佢被押解上庭啦。佢话当时咧有一个公安咧系佢小学同学嚟嘅，就话喂啊，原来系你啊，不如我又请你食支烟啦，即系又尊敬佢。跟住佢谂咗好耐，好啦，食啦，忍唔住再食啊！点知咧 即係佢話呢個係佢八九以嚟嘅第三支煙。咁咧，佢話個背景係咩咧？佢話當時咧就有傳言咧，就話當局咧可能為咗回應社會壓力咧，就會當庭釋放佢嘅。佢都曾經幻想過，點知當佢食完啲支煙出庭嘅時候咧，庭上宣判4年徒刑。咁、 哦、 於是乎咧， 所以佢覺得煙仔對於佢嚟講， 佢話佢覺得咧係好 好 唔老禮嘅。所以咧，雖然呢只歌沒有煙抽的日子咧，就係佢當日嘅一個即係一種幻想啦。話如果冇 吸呢支煙，可能我唔係咁。 唔係佢唔係咁樣嘅，佢話即係有煙抽的日子，原來往後的時間就會發生即係咁多呢一啲咁樣嘅事情咁樣係啊，咁啊，所以你都可以聽下呢一隻即係啊，黃丹嘅詞，後來張雨生將佢變成歌曲啊。 要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亦都未必属于违法，但是如果相约一同身穿黑衫和叫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被视作有组织和共同意图使用非法手段鼓吹颠覆政权，就有机会触犯香港国安法。他又说，相关人士即使身处不同地区，但是亦都有机会因串谋在共同目的之下违反限聚令而犯法。被问到今年是否不能够悼念六四事件，汤家华认为不是。他说市民可以自行用自己的方法悼念，但是不一定要到维园穿黑衫和叫口号。呼吁市民要尊重宪制秩序和框架，特别是提到年轻人不值得以身试法。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天色好转，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87点，跌180点，总成交金额86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3点，跌16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6.5跌1.5，美团308.4跌4.6，阿里巴巴213.4跌4.8，恒大物业9.97跌1.21，盈富基金29.6跌1.8，吉利汽车21.45升1.25，小米集团29.3升1毫，京东物流47.15升1.35。友邦保險99.05係跌1.35，京東集團301.2係升3.4。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9，英磅10.987，瑞士法郎8.651，澳元6.023，加元6.433，新西蘭元5.636，歐元9.4845。每百日元對港元7.07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2.271。日经平均指数报28,970点，升156点。港金现价报17,55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26美元，卖出1,898.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啦。第二线有路陷就封路，现在封路重开，农场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就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揸车朋友可以走农场道去观塘。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没有车龙，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快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在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汇景花园一段就开始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的唐书瑶在学界总动员，带大家去到基督教崇真中学探访他们的木笛队。 我们由一个新进的乐团，短短几年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代表香港去进行国际表演的乐团，这些经历都令我们获益良多。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在焦点创造之中，亦都会访问香港三级跳冠军人马陈志强。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哇！如果见到个靓女着泳衣，你会嗌咩啊？ 哇，正正啦！ 系嗰个桂花田嚟嘅喎。 菜。 哎，冇咗呢个菜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是、我哋见到佢咧就会话：哎呀，我哋一定要咧尊咩佢啊？ 哦，尊重。 诶、哎，唔系吓，同你一样咁重噶嘛。 尊敬。 系冇错啦，个敬字嚟嘅。第三个字咧就系佢喺我哋公司啊，个个见到佢都会话佢真系好师。 好师奶啊！哦，蔡敬师奶。 唔系啊，我系人见人爱、车见车又在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咧好鬼烦，成日闹人嗰个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系，我哋成日都会挂念我哋嘅监制嘅。 系咯，做咩啊？ 冇嘢。 冇出咗个 jingle 啫嘛。 头先我哋又出咗佢个 jingle 啫嘛，太开心啦！系、哦、一见到佢就摆咗喺中间，一摆出嚟，成日都要将监制摆喺我哋心里边最尊重嘅位置。 你明唔明啊？我而家同嗰个监制讲， 系 你明唔明啊？有阵时咧，你成日以为有后备电啊？你唔试下个后备电系冇 work 嘅，你真系当你冇咗电要用后备电先发觉，哎呀，原来后备电都唔 work 喎。 讲得好，系啊 ，OK 啦。星期三咧，我哋有猜猜我是谁啦。咁我哋其实今日咧嗰个游戏咧，我哋都谂咗个新玩法咧，想同你即系研究一下嘅。佢系就系古歌仔。不过咧，那个古歌仔咧又同呢个语文有关嘅、哦。 简单而言咧，我哋想咧就将，譬如话系中文嘅广东歌、华语歌，就将佢咧嘅歌词变做英文， 或者调转， 调翻转英文歌，我哋将佢歌词变做中文，然之后咧就噏俾你听嘅时候，你估下你估唔估得中呢一只原本系咩歌咧？ 系啦，咁啊都 系有啲难度噶。 系啊，千似以前嗰啲咩英文粤剧咁样咧，系啦。 不过咧就。我哋会应该会揾一啲咧，大家耳熟能详嘅歌俾大家嘅，你就唔好揾啲咁刁钻，我哋就唔会 嘅。大路金曲咧， 系啦， 冇问题啊， 即系应该都会识嘅。 系啊，嗱，咁啊可以即系我哋晏啲啊，晏啲你可以打嚟即系电话同我哋倾嘅吓，咁啊，而家可以即系继续咧听住我哋节目先，晏啲打俾你，晏啲打俾你吓。 我哋继续都有啲心意卡送翻俾啊参加玩嘅朋友。 好啊 ，OK 啊，讲下天气先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程振鹏、有桂花田。 哎呀，头先你讲心意卡咧，我仲以为你会送电话卡添。 系咯， 哇！电话卡好便宜的咩？ 哦，比较平， 三十几分就有张啦，而家仲要仲要好多数据 嘅。但系我见到寻日就已经有个咩实名制嗰啲新嘅讲法计划啊，咁我睇完都唔系好明添。 系啊，即系话而家咧，即系睇报章啦，咁佢就咁讲啊，全港原来你知唔知有几多张呢啲叫太空卡嘅卡啊？ 你数啊，数我哋听啦， 系咪多过香港嘅人口啊？ 一定多過， 我应该会啊，因为你一个人可以出，你一个人可以出好多张噶嘛， 即系多过。 系啦，咁咧报章咁讲吓，佢话有成1200万张太空卡，就未讲紧你自己已经有个登记咗嗰啲交月费嗰啲号码啦。 咁我一个都冇啊。太空卡， 你 一張都 沒有，你冇啊？ 我有啊， 我有啊， 我都有有幾張㗎。 但通常攞嚟做咩㗎？ 係啦，嗱，我哋正想咧，即係 點解會有多張嘅唔係登記嘅一張嘅 電話卡？即係唔係上台啊？其實應該咁講，點解我哋唔係用上台電話卡？嗱，我哋先介紹咗最新嘅資訊啦，就係琴日通訊事務委員會咧就舉行記者會，就宣布咧儲值卡實名制正式咧就哇開學咁樣啊，9月1日實施啊！ 系啦， 系啊， 9月1日实施乜嘢呢？就系话而家你现有嘅太空卡，即系话你 冇上台登记资料， 每个月你都系增值噶啫嘛， 系啊，冇错， 系啦，冇登记有任何资料咧，你就要去相关你嗰张电话卡系隶属边嘅公司，你就要交翻你嘅个人资料， 系啦，冇错。咁咧，究竟每个人嘅限制会点样呢？唔系话咁系咪我登记个人资料咧，我就可以好似而家咁咧，一个人买100张都仲得啊？咁样 唔好意思，系有限制嘅噃。 系啦，个人用户每间营运商咧，嗱，不过佢个巧。 妙儲值咁樣，每間營運商只可以擁有十張儲值卡啫。 哦，如果有100間營運商，我咪 可以買有1000張、啊。 其實理論上係喎，譬如你有5間唔同嘅公司嚇，咁、啊、你就可以，因為係啊，佢話個人用戶每間營運商可以擁有10張儲值卡。 咁、啊、你喺有 A、B、C 嘅，你咪有30張咯。 係啊，咁咧企業用戶，即係如果你用公司名義嘅咧，就可以擁有咧25張嘅儲值卡。 哦， 咁需要你嘅身份咧，資料咧就係你嘅名啦、身份證號碼啦、出生日期啦、身份證副本啦。咁如果你未夠16歲，咁點啊？ 咁 麻烦你就用成人嘅资料咧嚟帮你确认啦，系、啦，咁即系可能阿爸阿妈以后就会知道衰仔，你做乜出咗张电话卡啊？你想做咩啊？咁样 我想话咧，就算香港而家有几多百万人啦，有 700多万人咯， 但系已经登记即系话上台用嗰啲服务有几多张嘅嗰啲嘅， 即系登记咗 有900万张， 都正常、 啊。即系话咧，基本上全香港每人都有一个啦，包括 B B 啦，系嘛？咁但系仲要系有啲系多过一个咯。 喂、欸嗯、我哋头先都讲啦，净系。的士大佬啊，都唔知道貢獻咗幾多 quota 出嚟。一開七噶嘛，佢個車頭裏邊咧嗰啲電話， 就係話咧實名制咧，話每個人咧、初嗰時係講緊話即係三個定五個啫嘛，嗰啲户口。咁話咁樣的士大佬點樣嗰排嗰粒電話咪冇得用咯？係 啊，嗱， 不過佢只交每一間公司啫。 係啦，咁啊究竟佢有冇啲咩 deadline 咧？係有 deadline 嘅。咁咧、 啊， 因為嗱，如果佢咁計啦，首階段咧就會有180日咧，俾各大營運商咧建立呢一個咧智能實名登記系統。第二階段咧就會由3月1日開始為期。 2022年。 係啦，3月360日嘅，咁咧即係話喺2023年啊。嗱，我哋如果我哋計最大嗰個數字夠噶啦。 好啦好啦。 你由而家2021年開始，你可以一路捱到咧2023年啊。2月23号之前总共呢就有成年几时间俾你㗎啦。新旧卡呢都要完成实名登记。 佢话呢如果你已经系上台嗰啲就唔使嘅。 上台卡唔计。 上台卡唔使嘅，你记住，因为你已经登记晒所有你嘅个人资料啦嘛。你每个月已经系定期交月费啦嘛。 係 呀。但讲緊你嗰啲叫做真系太空卡冇登记，系咁不停咁增值嗰隻。 係啦，咁即系话即系大家最关心就话，咁我手头上面嗰呢嗰个 lucky number 呢 1872388 张电话卡呢、我究竟几耐之前我要登记，同埋如果我唔登记咧，佢几耐之后就会消失咧、就系2023年2月23号 之后佢就会 cut 你啦。 系啦，咁佢就会话你唔登记都唔得啦，豁免时间都俾够你噶啦。 其实 够 噶， 系啦，2023年2月23号。 系，我想话咧，佢呢啲嘅叫做要登记翻嗰啲卡咧，佢计唔计埋住宅用嗰啲噶？ 住宅用 咩啊？咩意思啊？ 唔关事，我哋 landline 唔系。电话卡嚟嘅， 唔系啊！屋企咧都有装嗰啲宽频嗰啲咧，系可系都有一个号码嘅。嗰、那个号码咧，佢因为我曾经试过咧，就系装一啲系 哦，佢附送咗一个号码电话卡俾你嘅嗰啲月费， 俾你嘅系啊。 你知佢间唔中有啲婆奶口音出嚟啦， 唔好意思啊。 嗰啲唔知使唔使咧，我都要问下个电信公司。 已经登记咗你噶啦嘛，系咪啊？ 嗰个登记个屋企嗰个地址咯。 嗱，佢嘅定义系咁嘅，总之适用于喺香港销售、并且本地使用嘅储值电话卡。佢话如果你喺外地购买一啲咧，可以喺香港用嘅电话卡咧。就唔受相关条款限制咯噃。 诶，储值噶、啊，哦，咁唔关事咯。我 系啊，你 嗰 个唔系储值噶， 你嗰个月费嚟噶嘛，所以你月费就系唔使嘅，因为你已经登记晒 啦。 唔该晒， 好啦，咁所以我哋头先都问咧，你话咧对于 资讯嘢嚟， 一般香港嘅朋友咧，即系如果大家有用啲太空卡咧，究竟你本来用太空卡嘅原因系啲咩咧？咁你要加咗名之后咧，其实你觉得有冇对你有任何影响嘅咧？吓、 如果正面正途咁样去讲嘅。通常点解会买啊？ 嗱，我嗰阵时买咧就系因为唔想，因为你知嘅坊间太多，实在太多一啲公司就话，喂，你入会啦，我俾啲咩嗰啲叫做 成日嚟 sell 嘢， 信息你啊，等之前处理嘅嘢咧，其实你希望咧又透过呢一张电话卡，即系唔系你平时同屋企人朋友去联系嗰张即系月费嗰张卡个电话咧。你系会俾嗰个太空卡佢，喂，你有咩信息我打之你啦， 即系费事佢之后成日烦我， 你唔好骚扰我，系啦、 第一啦，方法， 第二咧，我点解会有呢张卡咧？就系嗰时系买埋车辆啊，咁我买车嘅时候咧，我都唔想你拿住我个自己成日用嗰个私人嘅手提电话啊嘛，咁我就用呢个电话，我咪就 系 去联络咯， 会噶， 譬如如果我有层楼想放盘，咁但系我又唔想啲阿某 我有地皮啊，我有地皮啊， 即系我有个。 地皮，咁唔想阿茂阿秀咧成日嚟揾我，於是我就開一張啲太空卡咧，咁就 俾佢啦， 就留呢個電話啦。你係有興趣嘅，你就打呢個電話啦。咁係咪類似？ 因為期間限定啊，因為咧，阿田話齋咧，呢啲卡嘅特色咧就係你增值先會繼續有服務啊嘛。咁如果譬如你諗住，喂，我就係諗住買呢塊地皮嘅時候先嚟揾我嘅啫，我賣完地皮其實我唔想再揾我啦。 我唔需要同你有咩任何聯絡關係。 咁可能你就唔會用你自己嗰個上台月費嘅有資料嘅電話卡，你就開一張，咁你俾50,000，咁可能你玩完咪算咯。咁有啲人就揾唔到你，反正個交易都完成咗。 係啦係啦，就會有 咁嘅需要，真係 會噶。 所以就因為同埋而家真係唔好似以前咁得一個手提電話嘛。你有多有啲舊款啊，即係個即係唔再用埋一身，咁你咪可以插佢去裏面咯。 譬如我老婆都係咧，佢玩好多啲團購啊，無論係去海內外嘅，定係你話咧喺自己社區咧，可能你有啲咩group咧，可能你話喂買唔買貓山王榴蓮啊，佢都要通知你噶嘛。咁你呢啲喂買個榴蓮啫，你都會諗我唔使貢獻我個電話俾你知道啊。咁你又會開呢啲太空卡咧，就哦呢個就專門有啲貓山王榴蓮嚟揾我啦。 總之係同一啲冇直接聯繫關係 同埋唔長久嘅， 係啦係啦， 你諗住唔長久嘅，哇！即係擺明係叫做啊， 婚外情咁啊， 係啊，同貓山王有婚外情，係啦。 咁你哋兩位咧， 温麗風啊，温麗風啊， 你哋兩位嘅伴侶知唔知你哋嗰啲太空卡嘅電話號碼㗎？ 知噶， 都知嘅。 系啊，有時我仲會咧傻下咁樣咯。我話點解有個我唔識嘅電話號碼？但佢又會同我講話，你今晚翻唔翻嚟飲湯？跟住我話哇咁正，跟住再望真啲唔係，都係我老婆嚟嘅啫。我話你做咩有呢個電話啊？ 咁 可以唔係用呢一個電話咧？ 笑我都聽咁樣真 係。阿豪仔，你可以幻想，喂老婆，不如咁咧，我哋用呢個電話做 扮咩啊？ 我嚟講 咩啊？ 探親 扮陌生啊？ 扮 即係我至愛陌生人咁樣啊？哇！ 嗰個咧就講家務嘅公事嘅啫。咁可能有兩個幻想，可能開心嘅喎。 另一個就講歡愉嘢。 係啦， 唔係凡係嗰張電話卡一話，喂食飯啦，就知道 炒飯， 就真係食飯啦，係啦。咁所以嗱，你嗱，如果你用咗实名咧，其实你觉得有冇影响啊？即系如果你第时你都系想买卖地皮，你想开张电话卡？ 其实咧，对于嗰个人嚟讲咧，即系咁你实名咧，其实同对方沟通，你俾嗰个太空卡电话冇乜关 系 嘅。不过我又会觉得咧，如果系咪实名制咗之后咧，系咪真系骗案可以好快捉到咧？呢个系我最concern嘅嘢。但系好多时啲骗案电话系三字头， 海外噶好多都 系啦，好多系三字头， 所以 帮唔到乜嘢手。 而家嗰个实名制嘅原因背后就包括咗想打击嗰啲 行 骗 嘅。 但系问题好多时啲电话都系三字头 啊 嘛， 从来都系话你有一个包裹， 录音唔系录 音。 而家咧有好多都系有六字头噶啦，嗰啲即系嗰啲所谓电话骗案咧， 六字头啊， 我都见过有九字头都有噶，佢又好似好张扬咁， 理论上系嘅 ，WhatsApp 我啦，加入我群组啦，咁 系啦，我觉得理论上啱啫。如果你话咧佢系嗰啲傻更更嗰啲咧，用紧啲即系本地呢 number， 咁如果仲系用本地太空卡咧，以后基本上就可以防呢浸嘅， 即系防本地嗰浸咯。但系三字头嘅电话你都系防唔到噶嘛。 咁我哋用一个正面角度，就系增加咗佢嘅成本咯。佢唔可以再喺香港咁样买呢啲电话卡，然后呃完你之后就走佬咯。咁佢要用啲方法啦，要用外边啲卡咯。 咁即系起码冇咗呢一浸啦，叫做 系啦。咁如果你话头先我哋讲嗰啲咧，即系净系买卖地皮啊，一次性嘅交易啊。好在冇逗号啫， 一次性的， 一次性嘅交易咯，系咯，成日都有一次性筷子啊嘛，系啦，咁咧你都可以话唔系太大影响嘅，因为你一样都系你买张50蚊嘅储值卡，不过你俾晒啲电，你俾晒你啲资料嗰个营运商啫。 只要你系唔即系你唔系做坏事嘅，咁即系等于你想月费台一样啫嘛。 因为照计咧，我净系同你买卖嗰个人咧，佢又唔系执法部门咧， 所以我咪 佢唔可以透过喂。你个电话1872388，帮我 check 下呢个咩人嚟嘅？ 唔系、哦，如果咁讲咧，分分钟咧，如果你用一个太空卡，即系你谂住去，头先我哋咪话啦，另一个用途就系买卖啊嘛。咁啊，用一个假电话，好多时咧，咪话咧，啲人买几廿万只表喺地铁站交收嗰啲咧，可能都系用太空卡嘅、 哦。 咁样你用太空卡嘅交收嘅时候，佢到时话，哎，好啦，过完数之后我嚟俾货，俾货你。 点知冇嚟到？ 冇嚟到，佢就真系呃你啦。咁咪可以追查咯。 都系嘅， 系咪啊？ 不过咧，我系咁谂啦。以前咧未有咁多手提电话嘅年代咧，咁我谂都有多骗案啦。佢都会留低电话噶。 系啊， 以前我谂一样会有咩骗徒咧， 就 逃之夭夭咁样。 太空卡 啊。 唔係啊，以前喺未有手提電話嘅年代，一定仲有騙案噶嘛。你都要 係嗰啲 你都要二字頭 電話停線。 係啦，其實即係我懷疑咧，騙案唔會因為你咁樣實名登記咗咧就消失嘅。 我諗咁樣， 你喺呢度閂埋咗佢道門，佢咪喺另一頭開個窗。 係啦，咁只不過係我諗，我哋就自己問自己咧，對個影響大唔大咯？咁如果你都會覺得我只不過係同即係對方咁樣確認買賣一啲嘢，咁如果你冇犯事嘅，其實對方係唔可以用普通嘅渠道就話幫我 check 呢個 number，我要揾翻個人，咁即係你都唔使驚你嘅私隱咧會洩漏俾一個普通嘅市民嘅咁樣咯。 而家提出咗之後，個反彈好大咩？好唔中意啊？ 我冇都唔到你唔中意都實輸， 因為對於我嚟講又似乎冇， 因為你 冇 啊 嘛，因為你冇買啊嘛。 咁我哋都係登記翻啫。不過我想話咧，我之前咧喺2018年嚇，咁即係去過一次大陸嘅時候咧， 諗清楚啊， 係啊，咪2018年咯。 你老公知唔知㗎？ 梗係知啦，嗰日我淨係同個女去啊嘛。咁咧跟住我要買張， 個女大嗰日同老大一齊喎。 我就去要買張電話卡咁樣，咁咧即係過咗深圳嗰個關口咧就去買啦。啊，其實佢都實名制緊噶啦，嗰陣時 我大陸 嘛， 係啊，即係係買張電話卡咧，喂，俾我 咁點啊？ 即係我淨覺得嚇， 我哋而家終於追上咯， 係咯， 我哋買張電話卡，我俾埋回鄉卡俾佢影印，我自己個人曬所有嘅資料， 你都冇擔心過啊？ 係啊， 咁我都冇話翻。 我而家係覺得冇得再拍嗰啲保持通話嗰啲電影咯，即係咧嗰啲古天樂咧行過咧，去鴨記度買張50蚊嘅，跟住就即刻搣咗張卡打個電話， 係 啦，幾瀟灑啊！啲劇情成日都係話三點皇后像廣場等，拜拜。 即刻掉，系啦， 成个电话都抌埋喎，卡又抌，机又抌喎， 而家唔得啦。 我哋应该咧，政府拍宣传片咧，应该用翻呢个桥段。 哇，好威啊！ 抌完之后，跟住就有人出嚟，先生，你做乜嘢？梗系干手净脚啦。对唔住啊，其实呢张卡已经有你个人资料噶啦。 登记咗未啊？ 住寄生，一次次能残杀英雄，恐怕我在世界期待觅口自得，对自觉畏缩，需要奋斗奋斗替身，想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创痛，其实意中青春，想凄美面罩去沐浴，为快知不去某日突发的领导，让人间很冷酷。谁仍够怕接触？想加空着心抱，谁情愿抱黑风？沉溺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毒，离不开叫孤独。天苍苍，在背暗雨沙，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及两耳全部萎缩放大，到真情美好，古怪吗？但永远发生，丑怪吗？仍尝试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正当中都市诞下就有的病毒，连曾经都会哭。接触，想跟捧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质询时间，回应政府研究如果新一波疫情出现，会限制未接种疫苗人士进入食肆和戏院等的场所，指出若果市民因健康理由而未能够接种疫苗，一定可获豁免。林郑月娥回应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的提问时表示，目前本港疫苗接种比率并不理想，认为若果提供直接的诱因涉及金钱、物品等，应该由商界提供，对于近日陆续有商界响应感到高兴。他强调政府并非在应该落水而不落水，而是政府和商界应该共同承担责任。他又说政府已经负责整个疫苗接种计划的开支，亦都有提供其他政策，以方便商界做奖赏计划，体现民商官合作。林郑月娥回应立法会议员提问几时可以恢复同内地通关时话，点样尽快恢复香港同内地人员往来，是特区防疫工作同经济恢复重要一环。他说日后若果有方案推出，若果要免检疫往来，接种新冠疫苗是必要条件，呼吁市民趁早打针。林郑月娥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质询时间，提到时常就有关通关的问题进行商讨。他四月在广州和副总理韩正见面，亦都有提出，因为人员往来对香港经济恢复至为重要，但是全世界疫情仍然很严峻，因此要十分谨慎处理。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许树昌说，委员会全部专家都支持将伏必泰疫苗接种年龄限制由现时的16岁降至12岁。又引述药厂的数据指出，12岁至15岁群组接种伏必泰之后的保护率高达 100%，同16至25岁群组相比，抗体高 1.8 倍，保护力更强，亦都只有普通的副作用。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又提到，学生在考试之后放暑假期间安排接种，影响会较考试之前小。又认为派外展队到学校为学童接种亦都是选项，如果能够在九月开学之前，学校的师生接种比率已经高达6至7成，相信可以重新安排全日制免授课堂。支联会决定暂时关闭六四纪念馆，直至另行通告。支联会话，食环署人员寻日下昼到六四纪念馆调查，指支联会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涉嫌违反公众娱乐场所条例。六四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经商议之后认为，事件需要进一步咨询法律意见，为保障工作人员同参观者的安全，已决暂时关闭纪念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五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天色好转，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20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87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0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3点，跌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7.5元，跌5毫；美团309.2元，跌3.8；阿里巴巴213.4元，跌4.8；恒大物业9.94元，跌1.24；

版噶嘛，咁、啊、就唔系嗰英文版嘅歌，系睇住中文 咁先搞笑。 系啦、啊，直译嗰句歌词究竟系讲紧啲乜嘢啦？咁啊，第一你要知道嗰个歌词，跟住你仲要识埋嗰只歌，其实都 试一试佢。 不过 好笑嘅， 不过。嗰啲歌咧，肯定大家耳熟能詳嘅， 系冇錯冇錯嗱。咁我哋不如就試下啦。咁我哋而家咧， 電話號碼18723888。如果想接受呢個挑戰嘅，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咁、嗯、你亦都可以咧，用翻你哋嘅方法嚟考我哋都得嘅。係啦，咁我哋睇下我哋點樣玩法咯嚇。我哋都係用呢個 Google 即係又用呢啲翻譯 翻譯軟件 軟件嚟做翻譯嘅啫。 係啊 ，OK 好啦，電話旁邊第一位朋友你係邊個？ Hello， 猜猜我是谁 ？Hello，Hello， hello. 喂，阿 moon 啊， 阿 moon， 系你好啊，你好，有冇信心接受呢、這、一个吓、啊、快译挑战啊？ 试下啦， 试下 啦， 系 啦，好，你拣边个同你玩啦？ 拣阿鹏仔、豪仔定阿田啊？ 阿田啦，同你玩得玩惯咗噶啦， 同你玩惯 咗啊， 好多年前都玩噶啦，已经 好多年前， 早过阿华识你啊， 好多年前，系好啦，嗱呢一首歌系男歌手唱嘅， 系 咁咧个歌咧个歌名有三个字，咁咧呢三个字咧就系已经喺啊，我咁讲埋会俾好多 tips 你，听住佢嘅英文系咁样嘅 ，I love you。I trained in the city center. I need you. Let every possible know I love you, Melly. 哇，咁长 啊！系咯， 你可唔可以断一节节歌词？ 逐节嚟啊 ！Listening test 咁啊唔得。第一句就 I love you， 系 I love you， 跟住 I。那個、 可唔可以唱到噶？其实 咁你唱系咪即系唱咗嗰只歌？ 我就会唱咗出嚟噶啦。 但都好笑啊！你讲埋先，讲埋先。 跟住 I trained in the city center. I need you. OK， 咁啊，第一句啦，好唔好啊？ 哦，呢、這个哦，我俾个 tips 你，阿 moon 呢个咧系近排咧大热嘅洗脑歌曲嚟嘅。劲唱狂唱啦！第一句 I love you， 你应该知啲咩意思啦，系嘛？ 我爱你。 点系啊？系咪我爱你啊？ 系 系啦。咁你估唔估到啊？第一句一嚟已经 咁啊！喂，嗰首歌啊 ，I love you， 系咪即系变咗嗰、那个？有冇你有冇储咩分？ 系啊。 嗰句 即系而家我要讲个中文名系咪？ 嗰、 那个答案就已经喺个歌词里边噶啦。 系啦， 系啦。嗰只歌叫咩名啊？ 嗯， 阿 moon， 喂，其实 头先你咪讲咗咯。 其实你第一句歌词嘅英文，佢个中文就系嗰只歌名。 系 啊， 啊，但你知唔知咩歌嚟噶？你识唔识唱啊？ 你俾个音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系咩歌啊？ 佢都系唔知。 好嘢， 阿 moon。 系系，系咪好闷啊？闷 唔系唔系唔系， 咁我谂紧你唱咩啊？ 我仲未谂 到， 唔紧要。 头先咪讲咗呢个答案 好啦，我俾三个选择你啊。A 佢系林子祥嘅《我爱你》，B 佢系林忆莲嘅《我闹你》，C 佢就系呢一个咧林奕康嘅《我唱你》。请问系边一首咧 ？A 系咩啊？ 系啦。 林子祥嘅《我爱你》， 我爱你， 啱啦， 我爱你，沙滩之中需要你， 系啊， 翻 个英文嚟唱啊， 系啊，好多谢你阿妹， 好难啊，原来真系好难唱噶， 拜拜，我哋而家就叫主持试下，你用英文跟住个 melody 唱一次得唔得咧？我俾埋个拍子你啦，我爱你。 Let every possible do I， 或者唔得啊！ 但呢首歌本身有英文版噶，呢首歌本身有英文版噶，系 阿 鹏 girl，Uptown girl， 系啊，唔紧要，唔紧要。 佢咧最尾未快乐到死嘅，咁啊啲咁型嘅 Happy to die， 系咯 ，Happy to die， 唔系 die， 佢用 death，Happy to death，OK， 有啲难嘅，不过唔紧要，都可以好玩嘅。好，下位朋友系你啦，系咪都曾小姐啊？ 系 ，Hello， 你好啊， 曾小姐，同边个玩啊？ 头先个游戏个玩法，你而家晓唔晓啊？ 好深下， 知知地啦， 知知地啦，我哋尽力啦，好唔好？你拣鹏仔定豪仔啊？ 系啦， 拣 啊，曾生。 好啦，曾生，系我啦。 小姐拣曾先生。 嗱呢首我觉得好易嘅，我用自己嘅方式去演绎嘅啫，所以希望你可以识到佢就系咁样噶。Sit for a while, I hope You can sit for a while。 哦，我知喎，女歌手。 Oh, far far away 啊 ，the road 啊 ，tonight。So late, you said that you are so tired. 你又話叫我講咁長，你自己又喺度講講講咁長。 喂，但我讀出嚟幾有感情啊，演繹得係咪先？ 你而家朗誦 係啊，係咪要估啦？ Sit a while 啊， 係啊， 估唔到。 Sit for a while 啊，女歌手， 女歌手唱嘅 四個字係咪啊？係啦， 咁不如我試下，我唱俾你聽啊。 喂，你試下連唱。 Sit for a while, I hope you can sit for a while.Far far away the road, tonight so late. You said that you are so tired. 我要貼 紙 啦，使唔使要貼紙啊？ 我都估唔到啊！ 喂，已經貼緊紙噶啦 喎，已經唱咗。 貼紙緊啦，唔好貼 紙。係咯，貼緊紙噶啦喎，已經。 貼紙緊 啊！係啦，我再唱得準確啲俾你聽啦。Sit for a while, I hope you can sit for a while.Far far away the road, tonight is so late. You said that you are so tired. 你不如俾三个答案我拣。 你唔信啦，之前你唔住啦。 喂，我谂到呢个玩嘅方法系点啊？ 去玩人 个玩嘅方法应该系我哋唱完一次之后，边个估到嘅听众呢个时候先打电话嚟，系讲答案。 咁就好啲啊， 咁样会易啲啊。 好啦， 系系。 嗱，佢有三个答案。 好啦，我俾三个答案你啦。一个就系张国荣嘅。再坐低 ，stand up。第二个咧就系邝美云嘅，再坐一会。第三个答案咧就系我都谂唔到啦， 系咪邝美云嗰 只？系啊，唔系啊，我真系唱得咁唔似咩？我头先已经系再坐一会 ，sit for a while， 哇 ，sit for a while。 喂，咁呢一个方法系咪好 啲？试下试下，好啊。 好啊， 我哋一间就再唱一只歌，估到个朋友即刻打嚟啦吓。 咁样 真系笑死嘅。 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既有极远的路，今宵这么的晚，你说你这么攰，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既要别去，且尽量尽量逗留，日后亦无悔。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情到此心中，终于都清楚，难讲分手可。雨冷也已碎的烟灰，比你我更加攰。谁人在念戏里对白，语气极平淡，再礼貌地碰杯。如何共你再说爱说恨，何妨留待午夜独梦。 Sit for a while, I hope you sit for a while. 其實如果翻譯佢嘅讀法都仲幾好笑嘅。We feel a hot tea, I hope you can sit for a while. We feel more. 係啊 ，I don't want you back your heart, change your mind. 好長啊！ 好啦好啦，嗱，我哋試下咁樣玩呢啲核突英文古歌仔啦。而家咧我哋改一改個玩法啦。喂，咁擺明噶啦。咁而家我哋。不如由阿彭爷咧，你就试下我哋呢个第三种玩法啦。你真系而家唱一次只歌。咁如果咧而家听紧嘅听众咧，你估到阿彭爷佢唱紧边一只所谓嘅英文中文歌咧， 就斗快打 你就打发打电话上嚟。咁啊，即系勉强大家咧，即系你眼望我眼啊，系啦。好啦，我哋而家试下咯。 我试下啦，就几句啦，头嗰几句啦。咁咧呢只歌咧就咁样嘅 ，like a white cloud, like a bees, like 啊咩 咩话？ White cloud, white cloud, bees. 喂，唱出嚟喎，又话要 唱 啊嘛，系咯。 Like a white cloud, like a breeze, accompanying often. 仲衰过我。 做咩啫？ 仲衰过我。 我坐喺你隔篱， 我完全唔知你唱乜。仲衰过我。 有人打电话嚟唔系话？ 有啊，有人打咗嚟噶啦，已经。唔系佢之前已经打咗嚟噶啦。 Blowing move daily， 我想 分子管都好做 听下听众，呢位听众佢其实都打咗上嚟咯，不如就俾佢听下先，同埋佢之前打咗噶啦。Hello， 你叫咩名啊 ？Hello， 你系边位啊？ 喂 ，Mandy，Mandy Mandy 啊， 你好， 你叮叮到啊？程俊鹏头先唱咩啊 ？Light up white cow 啊 ，Light up white cow 啊， 唔系，因为我都唔知道原来系 咁样玩嘅。 我讲紧，我以为第二个听众拣咗阿鹏仔， 系啊，唔紧要啦。嗱、okay ，你现场接受多一次挑战啦。嗱，你再唱多次， 好啦， 我都想帮你啊，而家好啊。 哦，好啊，好啊。 Light up white cloud，light up breeze。Accompanying often, the wind and clouds are blowing move daily. 我日日有风，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我俾贴士你，汪阿姐，汪阿姐， 汪阿姐， 系啊， 云像清风啊， 系、yeah! 啊，你唱嚟听下点样噶？ 系像白云像清风，跟住 系啊， 系咁唱紧啦，系啦、啊。 跟住系点样？ 咩名？ 结伴常陪同， 好叻啊！ 系咪？扑碟啊！ 唔系 云飘飘，每日、 啊、风吹云飘。 叫咩名啊？呢首歌？ 每日 咪像白云像清风咯、 啊。哦，像白云。 因为我最容易估就系再坐一会啦，因为第一句已经知啦。 系啊，咪我好犀利先真系。 Mandy 系答啱咗。 谂下先，像白云像清风。 你答 呢只歌， 你啱咗噶啦， 你 啱咗噶啦。 呢只歌就系个歌名啦。 系啊。 而家 谂紧，唔使谂 啦。你系咪啱咗咯？ 系啊，你答啱咗啦。 汪阿姐啊嘛， 系 啊，恭喜你啦，已经。 系啊， 多谢。因为个歌词系记到嘅，有阵时你调翻转头问翻我个歌名，反而有时都唔 系 好肯定咯。 系啊系啊， 因为太多歌啦，阿姐真系好多歌。 冇错冇错， 呢一首就系像， 同埋好多经典嘅咧，所以你问翻我，好彩佢前面一开始就 系 嚿云咯。 系啊， 仲一白云。 我初初以为你第二个听众。先过我咧，我以为佢拣咗彭仔，所以我都唔知佢同我讲紧啊，原来 系， 我以为我听人哋， 系啊系啊，好啊 好 啊，好啊，恭喜你， 都几好玩啊，其实今次都 好啊， 多谢 你啊， 可唔可以俾你估噶下一次， 下一次好啊，下一次 我哋都开放俾啲听众你考我哋噶，其实都 系啊系啊，准备不足啊，因为我唔知可唔可以俾你估，但系要先揾咗歌，就要译翻佢咯， 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系啊 ，OK 好啦，多谢你， 多谢晒 ，OK， 拜拜。 拜拜！哇，你好高难度啊，真系， 真系几好笑啊！ 系啊系啊 ，OK， 好啦，嗱，咁都陆陆续续有听众已经打定上嚟咯， 系啊， 咁我哋继续系用呢个方法定系点啊？ 但系嗰啲听众头先系咪估阿鹏姐嗰只歌啊？ 系、 啊，系啊系啊，哎呀， 两个都有，哎呀，咁咪估咗咯，咁不如我哋都算啦，佢都嚟咗咯。 咁啊，不如播佢出嚟，我哋玩啦。 系啦，播出嚟我哋都要玩噶啦，系啦系啦 ，Hello， 你系边个？ 喂， 系你系边个啊 ？Queenie， 头先你估唔估到啊？ 估到， 咁犀利啊！ 你好犀利啫嘛， 系啊， 跟住唔知啊， 系啊，唔紧要啦。咁而家你再接受挑战啦，你拣一个嚟同你唱啦。 系咪桂花田啊？ 好 啊，好啊，好啊。嗱，个英文系咁嘅，好简单啫。 好啊， 几个英文字嘅啫。 系 ，I want you， 我估到啦 ，I want your love， 啊，好叻啊，系啊， 咁你可唔可以唱到出嚟啊？ I want you 我系咩嚟嘅？咩嚟唱 啊？好听啲。 阿 Queenie， 阿 Queenie 嚟唱啊！ 唔好。 I want your love 咁样，哦，好简单啊！原来呢个歌词都 系啊系啊， 好叻啊你！ 唔系好易估啫，你个 好 嗱，你相对地易啲咧。如果唔系，真系好难。头先，我都系坐喺彭姐隔篱，我都唔知佢唱 乜。系啊 ，OK， 好啦， 恭喜晒 你 ，Queenie， 拜 拜。 好，下位听众啦，已经打上嚟啦，你系边个？哦 ，OK，OK， 喂，咁不如咁啦，今次我嚟啦。 好啊， 我咧就调转， 点样？ 我呢首英文歌嚟嘅。 哦，好， 我将佢变中文歌词，睇下你得唔得？ 哦， 系啦，呢个都几容易嘅，即系不过咧，我觉得如果唱出嚟就一定知嘅。如果就咁读咧，可能就你未必咁易估到啦。不如我嚟试下咯。 好啊，你读啦。 好啦，我读出嚟咯。 系咪有电话啦？ 有电话，好啊，梁小姐。 系啦，梁小姐啦。 Hello， 梁小姐。 系啊，我系啊。 系你咯，咁你同豪仔玩咯，好唔好啊？ 好 好啊！我将呢首英文歌咧变成中文，而读俾你听咯。睇下你嗱，我第一次先读，如果你都唔得咧，我就唱俾你听吓。 系 每一晚在我梦中，我见到你，我感觉到你，所以点解我要与你在一起？横过千山万水，空间阻隔我哋。你嚟到我面前，我要同你继续在一起。 近啊，远啊，无论你喺边度啊，我相信我嘅心都会同你在一起。嚟多次啦，你打开到门啊！ 嚟多次咩？ 点解今次唔系唱英文？ 系啊，我调转啊嘛呢、這个。 佢今次咧又用中文歌词嚟译翻英文歌啊。 系啊。 咁好啦，嗱 估唔估到 ？Every day in my dream， 即系每一晚你都系我梦里面、 啊。每一晚你在我梦里啊，我见到你，我感觉到你啊，所以我想我同你在一起啊。咁 I want to be with you 啊。 唔系。 即系个歌名是英文嚟嘅， 系啊 系 啊 系 啊， 或者你直情你讲到嗰只系咩歌都够噶啦，呢只好出名噶。咁、 啊、 我俾第一个 tips 你啊、嗯、，Celine Dion。 哦，呢个好易估啊， 系啊， 好嘢啊！ 佢第一句就系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咁就系每晚我在梦里，我望见你，我感觉到你。 阿豪仔唱得好好听啊！ 哎呀，多谢。 阿梁小姐做咩咁大波嘅你？ 其实我头先， 你系咪今日未做好事，所以要日行一善嘅赞 你可以扣税噶啦，头先已经。 多谢阿 Mandy， 冇错就系 Celine Dion 嘅《我心仍》。如果是我哋中文版咧，系啊系啊 ，My heart will go on。 我最中意听众得学，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嚟挑战啊， 系啊，拜 拜。 佢发觉原来呢、這个虐待嘅游戏都有快感嘅， 都几 好笑啊， 几 变态， 都几变态啊，真系。 我系咪仲有电话？ 系啊，佢仲打紧啊。咁不如喂，而家你唱咗先啦，睇边个会打嚟啊？边个嚟？阿彭爷你有嘛？ 彭爷咯，剩翻。 好啦，唱只歌啦。呢度呢一句咧， 我最中意佢。 系你唱，我发觉你比我更加正啊，唱得。 啊咁嘅 ，All white shirt shining because of you。 All white shirt 啊 ，It's your shirt 啊 ，shirt 啊， 系啊， 唉咁我知啦。 All white shirt 系咪 啊？ 系啊，可以唱嘅。All white shirt shining because of you。It's your favorite color, let's so fresh。 好啦，嗱，我哋而家睇下边个打嚟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身体与心灵都等佢同你嚟一个灵性逃脱出现嘅一句 We getting sensual， 配上 R&B 嘅节奏，牵者用音乐嚟一个身体放松，亦都提醒我哋生活应该要重拾呢一种放松后嘅敏感度。作曲编曲唐达加上 Hans Strang， 填词 JT 唐达，监制唐达。上榜四个星期，回落咗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敬轩《Sweet Escap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唉，少少时间我哋自己完成埋佢啦。头先阿彭爷嗰隻都要开咗股先嘅。 吓 头先你嗰隻都未开股。 浅咗。开股意思就係一讲答案。 係呀係呀係呀。因为时间唔够啦，得返一分钟我哋自己玩埋佢啦。係呀。 All white shirt 咪真係白恤衫囉。 係呀，网上面有阿Wendy 即刻答案咗个很白恤衫。 係呀 ,shining because of you。 哎呀都 OK 喎，真係。好，不如我嚟呢个啊。係啦。Oh, you can't repair this hand. bring the warm forever in your back. 你有咩有暖意有隻手你 ?You can't repair the hand. 无法可修饰的一隻 手。 是 是是 真的爱你。 是啊 ,really love you. You can't explain how to love your mother. 啊，唔係 love 啊，係 reward your mother， 係啊，沒法解釋就可無盡出一。 嗱， 我哋都瘋狂咗好耐。 唔好捉我哋啲 grammar， 係啊，全錯嘅，係啊，因為我哋連音都未捉得到啊，咁點顧及 grammar 咧？ 下個禮拜仲玩唔玩？ 係啦，下個禮拜再玩第二樣啦，拜拜， 拜拜。